雷雨区，会在中午前后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和今晚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8点，跌254点，成交金额2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1点，跌5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股384.6升3.8，中国平安89.9跌0.1，友邦保险80.8跌1蚊，建设银行6.67跌0.1，中国银行3.61跌4仙，工商银行5.67跌7仙，中国铁塔2.05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10.263，瑞士法郎7.703，澳元5.508，加元5.83。新西兰元5.161，欧元8.7923，每百日元兑港元7.1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1点，跌331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76美元，卖出1,28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全线封闭嘅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浙江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全线需要封闭啦。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咧系全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车公庙路回旋处咧近住美田路咧，同样都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咁就系车公庙路回旋处啦，近住美田路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大就车多。国瑞路方向梨木树啦，近住昌荣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啊。咁就系国瑞路方向梨木树啦，近住昌荣路系有交通意外。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青山公路左转去国瑞路咧系挤塞，龙尾去到大窝口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将军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咁最后提多次大家啦，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浙江街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去观塘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有啦，玩玩星期天已经有 Bonnie 妈妈同埋敬文妈妈啦。 我一翻到屋企，三个仔女就系咁叫我妈妈妈妈妈，我就好快乐噶啦。 我都等紧我个仔识得叫我做妈妈啊！ 妈妈妈， 哇！听到呢把声，我真系感动到 好快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淨係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係仲攰。而家淨係想快啲返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机 app call 部客货车嚟，咁咪得囉。 咪住，运输署话客货车收钱载客係犯法㗎。第三者保险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係送货，唔应该 call 客货车㗎。 係喎，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 Timeless 你好，我是陈小宝。在过去的30年，我最喜欢的唱片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大碟。当然里面选出来的歌一定就是以下这首 Billie Jean。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5月10日隆重举行，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3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6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5上昼10点到1点，3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四眼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好攰，啱啱爆咗嘢嘅，爆咗粒嘢嘅， 你讲清楚啲喎， 爆咗嘢， 你 真系爆咗嘛？你话 爆咗咩先？你冇讲到清楚嘛？ 爆咗粒嘢，跟住戴翻个眼镜嘅黄耀祖，只眼大咗啊耶！ 好长啊，我个名，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风骚嘅听众，早晨。 今日有人话唔惯喎。佢话 佢自己唔惯啫， 系啊， 好 MI 喎，佢跟 唔系我又唔会，我好少咁样做出街啫。 矮矮会唔系 EYE 个矮啊？ 好 MI 上， 系啊，因为我平时屋企都戴眼镜噶嘛，咁样即系只不过 即系得 Molly 见过你嘅啫， 咁又唔会屋企唔系净得 Molly 嘅咁样。你嚟我屋企我都戴眼镜嘅， 系咯，做咩你戴眼镜其实几好。今日我同阿田嗱阿田我唔知啊，起码我完全冇谂住取笑过你 吓。咁我又唔系谂住我戴眼镜出街系值得俾人哋取笑嘅。 唔系，你头先好明显系咁样个，定系你以退为进啊？ 你头先咧翻嚟系好冇自信咁样噶。 垂头丧气， 早晨啊！ 咁垂头丧气， 我对上一次 二女 见到呢啲垂头丧气咧，就系譬如话帮只窝窝咧，突然间剃晒啲毛嘅时候咧，佢就会唔惯啦。 即系你可唔可以形容我系琴晚巴塞个样啊？即系我开头翻嚟嗰阵时，哇咁样俾人哋入四粒， 你身形似嘅系啊，美斯系啊。 好啊，都好啊， 你有冇睇啊？冇睇啊， 边有时间睇啊？ 我都冇睇到，我就知道 好想睇翻，就算 夸张。 呢一场波系你有阵时啲足球比赛啊、篮球比赛啊，你知道结局嘅话咧，你唔想睇翻噶嘛？但我都好想睇翻，点解佢主场啊，首回合就领先紧3球，竟然再去到利物浦嘅雁飞路球场嘅时候咧，输翻4粒，哇！呢个我都真系想见。 咁因为利物浦真系好到你估唔到 啊！系啊， 虽然我都冇睇到，我净系睇翻啲新闻片段。哇！咁你要信都唯有 呢啲系咪输蚀啊？我想问， 都可能系啩 ？OK， 都系噶。 好啦，咁我哋关心翻啊，早发生咩事啊？你哋 冇，因为其实我只眼咧有粒眼疮咧，已经有一个月嘅时间。 唔好讲出嚟啊，好啊得啦。 我平时见你个样， 咁你个样混打阿周志豪去咯。 我未讲完，你明明讲见我个拍档帮我出头。 但我哋冇形容自己个样咁样噶嘛，先真系 生 眼疮啫嘛，好多人都生眼疮。 但你唔止生眼疮啊嘛， 我系生眼疮。 你跟住仲讲埋佢结局出嚟啊嘛。 跟住今朝咧，觉得起身嗰阵时咧，觉得有啲唔舒服，因为之前咧即系睇咗医生噶啦，滴咗眼药水，但系都唔好。 系 咁啊，但系又忙，咁啊继续滴住眼药水咯，未用完啊嘛。 你眼里面佢啊唔系喺外面，佢喺外面好啲啊，喺里面咧好麻烦嘅。 啱啱眼窝嗰个位置度咯。 其实呢啲系咪传说中眼跳针嚟噶？ 可能系啊，你可以咁讲，其实我都唔知道。 哦， 会 唔会以前啲人讲眼疮， 即系我装人冲凉啊嘛？你想讲装系嘛？ 系咪冇人话装人冲凉？ 装人冲凉啊嘛？我帮佢冲嘅 咁 系。 咁跟住佢话潜伏咗一个月，佢之前咧自己喺度爆嘅啫。 跟住今朝咧就觉 得 有啲 呢句 有啲痛，有啲揞住咁样，跟住其实只不过想睇下嘅啫。咁啊拉低少少嗰个眼肚个位置，咦佢就爆咗。 好啊，大头，好啊，大头，好啊，大头，感觉真系好啊，大头。 系咩？你冇试过咩？ 咁你又开呢个题目？ 我关心你啫嘛，你自己开到咁仔细噶，喺呢个女拍档咋？ 佢不知好似听到有少少 high 添，咪 系咯？唔系，不过咧，即系讲开又讲。 有啲觉得接暗疮嗰啲，有啲人觉得好 系啊！你有冇睇过嗰条片啊？ 都试过喺个眼袋个位置度啲有一粒嘢咧，又系咧，哇！整到咧好恐怖嘅又系。 做咩咧？我哋一开呢个题目就系要介绍爆疮咩？系咯。 冇啊， 虽然股票琴日可能俾人洗仓咁样。 我唔使惊，唔使乜，我只眼都冇嘢嘅，咁我都指咗出嚟，跟住就要即系，所以今朝迟咗翻嚟咯，咁我都要洗下只眼啊，各样嘢。 即系你个套餐嚟嘅，你自然冇埋信心咧，你连个头佢都唔 gel， 你明唔明啊？ 冇时间啊，鬼知一早要搞只眼嘅咩？系咪先？边有时间啫？ 反而我今日翻工就咁，信心十足，睇我 gel 到个头， 系啊， 系啊， 起晒头而家真系。 我真系好唔系我你话如果你头先话冇信心，我谂系嘅，好笑咧，同时间戴眼镜。如果我戴眼镜嘅话，我就会戴帽噶啦。但系而家冇啊，即系有少少赤裸嘅感觉嘅。但系面前 你何必戴眼镜又戴埋帽，直情好似变态佬咁样咧？戴眼镜又戴帽，直情变态佬。 好嘅，sorry 曾志豪，我想问你，琴日翻工，你呢两个礼拜翻工有几多日日都有戴眼镜又戴帽嘅变态佬？ 我有话过俾你听，我唔系变态佬啫。 咁又系你话啱喎。但系咧，如果今日咧又戴咗眼镜又戴咗帽嘅听众们咧，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呢个咧只不过系曾志豪自己嘅个人。意見嚟嘅啫， 唔係話你唔好 對號 入座。 係啊，我照鏡嗰陣時候有咁嘅感覺。 係啊，今日咧真係明明已經五月天啦，應該就係夏日啦。點知嚟個21度氣温，繼續有多雲幾陣驟雨。 哦，咁呢首歌就係俾你嘅感覺啊！ 真係啱曬，真係，哎呀，夏日寒風都吹到嚟啊，真係。 細碧的沙灘裏，金啡色的肌膚裏，閃爍似天的汗水。冷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带走忧人，却一生怪他自带走痴痴的心。 系啊，有啲嘢真系痛苦中噶吓、啊，特别交通消息啊，东九龙走廊啊，往观塘方向咧，近住浙江街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重复系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去到街市居道啊，近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啦，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再重复一次啦，东九龙走廊啊，往观塘方向咧，近住浙江街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噶，所以咧系。全线封闭，全线封闭啦，咁啊非常挤塞噶。龙尾咧，而家喺加士居道啊，近住香港女童军总会，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多謝李醫生，多謝李醫生， 多謝李醫生。醫生咧就頭先聽完 醫生嚟嘅，係 啦係啦，跟住去咗睇啊。你要記住啦，要滴呢個消炎眼藥水啦，同埋要食口服呢個消炎丸噶。如果唔係啊，大件事啊。 哦，係啊，多謝你醫生啊，嚇，要得閒去揾下你啊，咁樣。 唔好再食薯片啊， 冇啦， 係啊，嗰啲嘢咯，係咯。 我覺得我應該要休息一個月，就會咩事都冇。 我都覺得，你想眯埋眼都得， 我眯埋咗同我擘大咗，你又分得開咩？ 唔系你自己知就得啦，你眯眼做完节目啊，咪未试过啊，咪先， 真系都试过啦。哇，佢真系笑人病喎，真系呢啲离太谱啊！ 佢自己小病噶嘛， 系咯，佢笑咩病啊？佢廿一袋喺度泼线，其实本身系病嚟噶啦。 咁又系， 但系病嘅意思即系话唔正常，身体唔系一个正常平衡嘅状态，佢系病嚟。 咪你唔正常咯？ 系咯，病苦咯， 好啦好啦，我哋三个都唔正常噶啦，我哋叫做疯癫快活人啊，头 先 开始啊， 头先阿祖咪提过咧，佢就话哇，琴晚咩阿田佢问啦，佢话琴日利物浦嗰场会唔会输死人，输死人咧？ 系啊， 咁即系其实严格，即系言下之意，即系话咧又系赌波嗰啲啦。 咁都系啦，问下啫。 系啦，即系会唔会有人赌钱就输啊？ 因为成日都系有呢啲叫做奇怪赛果咧，就会哇咁点解会咁噶？峰回路转啊，明明赢紧变咗输啊嗰啲。 系啦，咁以前我哋咧，如果一讲开话嗰啲。人咧会有赌瘾啊，或者嗰啲问题赌徒咧，都系谂起头先嗰啲嘅，即系波啦、马仔啦，或者过大海啦。 跟住其实咧咩啊，坊间师奶牌啊都好犀利噶， 即系你嗰啲系嘛？ 唔系啊，我嗰啲好卫生噶咋，嗰啲师奶。 佢嗰啲好卫生， 即 系玩下， 系咪有分嘅？嗱，我哋打卫生麻雀，你哋打嗰啲系污糟麻雀， 有啲噶。 佢哋嗰啲都唔 唔系，起码佢点样为之卫生咧？佢几想打多啲都好，唔得我要煮饭，点我要煮饭，起码呢啲啊，嗰啲唔会瞒住个老公。我夜晚打多两句，哎呀唔系啊，隔篱个姊妹咧，我要陪下佢啊，佢老公对佢唔好啊，快啲啦，发财咁样噶嘛， 跟住又或者去到雀馆度打， 系啊， 六点夫妇人，但系而家我哋都要再揭开新嘅一页。 系啊，原来呢啲咁传统已经系有噶啦，系啊，佢已经系最底层嗰格噶啦。 以后嗰啲叫做咧老饼传统问题赌徒系啦，其实佢而家嗰啲咧都唔代表后生噶，不 过 我觉得系比较即系新颖啲啫，咁都系问题到头。 都其实都唔算新嘅，不过揭发咗出嚟啫。 你冇谂过呢啲都能够令到佢咧，即系变成一个问题 啊？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都冇咗五万蚊嘅话咧，你觉得佢话佢五万蚊买场波咧？即系你会容易理解啲， 我都觉得已经 唔系咁，梗系啦。但系你话佢输一场波上面咧，你会觉得哦，咁都预咗啦。你啲问题赌徒系咁噶啦， 可以咁讲嘅。 但系如果佢同你讲， 赌徒咧成日有个心态咧，就会觉得系啊，系我之前嗰啲唔得，但系今次系得噶啦，每一次都会觉得今次系得噶嘛。 咁你就算啊，你作为社工啊朋友安慰佢咧，你都会觉得好似即系理解啊，听过啊呢啲，哎呀安慰你啲。但如果有个朋友同你讲话，我输咗五万蚊啊，做咩啊？你买咗巴菜唔系啊？ 我买巴菜都夸张啦，系咪啊？ 买咗生菜啊，佢算啦。 唔系你买五百蚊，我都觉得好夸张。你话少少地玩下。 但佢买咗咩啊？ 买咗乜嘢？我买咗好多铺彩虹圈啊！ 彩虹咩啊？ 彩虹圈啊！ 彩虹圈啊！ 咩叫彩虹圈啊？ 你望下订彩虹嗰度咧，我订咗好多次，我订咗五万蚊都仲未订中个彩虹。 即系嗰啲咩咩乐园嗰啲啊？ 唔系啊话， 系咪彩虹圈嗰啲叫做？ 嗰啲咧有几多唔同嘅哥哥姐姐啊？即系我有见过嘅，明明买完送，抽住代送咧，一劈低就嗰啲推银机啊、彩虹掉呢啲咧， 系啊！ 哇，金寻咪五万蚊啊？ 唔系，嗰五万蚊咧就系一个约数我 up 嘅啫，佢只系花咗咧每日成万蚊啫， 每日成万蚊啊？ 系冇错， 咁可能唔止五万蚊喎。 即系你系想象唔到噶嘛？ 即系想象唔到，即系个呢位朋友咧系一个中年男士嚟嘅， 即 系佢， 即系我哋全部有份噶， 系啦，即系你班朋友， 跟 住每日咧就 都 报章报道就话佢咧，每日用咗成万蚊去订彩虹公仔啦，订彩虹啦，嗰啲 富有嘅佢，一个月如果你咁样计，咪三 30万咯， 夹公仔，夹公仔啦。佢话不能自拔， 同埋推银啊，推银都有啊， 推银系热门噶。我头先话嗰啲抌低包菜咧，就去推银嗰啲咧，见唔少啊。 喂，但系佢可以每日10000蚊， 系咯， 10000蚊即系10000个1蚊银。系咪好精先数口咁快嘅计到出嚟？ 我忍唔住有个单字出咗嚟， 正咯， 系咪 计得好快咯？唔系点解我要？ 冇错， 唔系点解我要将佢换算成个一蚊银？你咁样逐蚊入落去，嗰度成万个。 喂，嗱，你要记住，去呢啲乐园咧，每一个代币啊，唔系代表一蚊噶。 系咁，当然啦，当然啦， 系多过一蚊嘅，即系价值 系4个或者5个咁样。 系啊， 佢用成万银，其实真系玩咗几多铺啊？嗰度 真系好夸张。唔系，其实咧嗰啲银仔机啊，嗰啲咩？ 嗱，佢差唔多系5蚊一个代币咁上下咧。 哦， 咁如果你 要 玩 咩？又要 真系要噶？ 10000蚊就变咗除二噶啦， 2000铺咯。佢推5000次银仔，或者咧佢分布噶嘛？佢每日都系。 彩虹圈夹 掟300次银仔，唔系推300次银仔，夹300次公仔，然后再掟几多次啊？ 唔系因为佢 400次彩虹圈， 唔系呀，每一次唔系净系得5蚊一个嗰啲银仔噶嘛？ 咩？但你换代币噶嘛？ 我知有代，即系代币一次入4个噶，推银仔就要每次一次一个，但其他啲可能好贵噶嘛？ 系啊，佢话咧 夹公仔都唔止啊。 呢啲系可以咧令到佢点样咧？ 成瘾喎！ 嗱，佢所谓成瘾，成瘾系咩咧？人工攞晒去玩啦， 系啦，都几大份， 系啦，即系人哋咧，传统嗰啲剧集咧，就 系 一出粮咧就即刻搭船过澳门， 系 佢又即刻搭车去嗰啲天地啊、乐园啊，即系大家开头仲以为喂呢个好仔嚟噶，唔过澳门噶， 系啊， 佢就系嗰啲商场里边 行噶咋， 当 佢 当极咪宅男， 系啦，宅男嚟噶啫。 不过好得意系专佢咧有啲叫做有啲咩乐园嘅商场行咯，咁 系啊，咁跟住仲咩咧？人工冇晒之余咧。同一套路， 系啊， 借财仔， 借钱， 借财仔为咗推银仔， 型啊！你谂下，你系阿财哥 吓， 平时拍开港产片 啦， 系啦，咪你系财哥收数嗰啲，平时不嬲听开就话点啊？系咪输俾阿九哥嘅大庄啊？诶，攞你攞几沓银纸俾佢， 又爆二奶啊？系咪啊？ 唔系九哥啊，唔系九哥啊，今次系彩虹哥啊，咩彩虹啊 ？Rainbow 啊，你中意咗 Rainbow 妹妹啊？ 咁耐冇听过 Rainbow 歌，边个嚟噶？同我出嚟。 如果有个黑社会叫 Rainbow 哥都几系啦，好似系嘛？ 同埋咧， 应该有嘅。 我而家好担心啊，因为咧佢成为咗个案啊嘛。究竟会唔会令到啲财仔咧以后知道？唔好再大档啊！大档风险多，老难揸下仔。哎呀，撩牙先。 同埋咧，你 去嗰啲乐园嗰度。 系啦。 阿强阿茂，你两个去嗰度做搭马仔。 嗱， 拉啲人嚟，喂，呢度拉彩虹准啲，准啲。 咁我去帮你做个测试就可以啦。 会唔会变 咗咁？因为我每一次咧去出澳门嘅赌场咧，即系去入到去玩啊又好啊，经过点样都好啦，永远咧都会有人咧走过嚟。咦？点啊？十分顺唔顺啊？即系永远都会觉得我系会咧，好似好烂赌啦。我 系 同埋我系会已经输晒啲钱噶啦。但其实我系得200蚊喺手，我系谂住嗱睇定啲先啊，输咗就冇噶啦。 借啲俾你， 所以我就周围喺度睇佢哋成日问我 借啲俾你啊。 一于等我去嗰啲乐园啊、天地啊，我又喺度望 你问下问下啲师奶 订彩虹啊， 手风顺唔顺啊？ 跟住就一 推成点啊？ 一嚟问我啊，系咪手风唔顺啊？要唔要啲银仔啊？咁啊，跟住 我提议你换可观。呢个夹公仔推紧嗰个成日都唔中嘅， 呢部机唔掂，呢部机唔掂咪算啦。 佢彩虹掟彩虹咧，有人收钱噶嘛？换咗个，收换第二个。 再饮杯咖啡先啦，翻过嚟嘅时间唔同咧，运气唔一样啊。 佢咧呢个咧就阴公猪啦，佢不能 好惨啊呢个， 不能自拔啦。但系咧，原来你知唔知嗰啲叫嗰啲嗰啲乐园嗰啲铺头咧，好多咪长时间有啲阿婶阿公阿婆啊喺度嘅。喂，你知唔知佢哋里面从中赚钱啊？你知唔知啊？ 点赚啊？ 点赚？ 哦，搣飞搣飞。 但系佢咧，佢收埋。譬如你玩完啫，同个仔玩完啦，啊公仔你啲飞唔要系嘛？ 系 诶，俾我啦，我俾啲钱你咁样，跟住佢储埋啲飞咧，跟住就可以。 佢会俾钱我噶？ 佢会俾翻少少钱你噶， 系啊。 咁我真系唔知啊，我即系其实个感觉未似超市门口嗰啲姐姐问你，啊哥哥啊，你啲印花唔要噶？嗬，俾我即系嗰啲咯。 佢会俾钱你买印花咯。 系啊，佢就系问你免费攞咯。咁跟住可能咧个推银仔机咧，有时咧你推咗一扎落嚟咧，咁你咪多过你入嘅。佢将嗰啲一攞一扎银仔咧，拎去卖翻俾啲准备去换嗰啲银仔嘅人啊！你明唔明啊？ 完全唔明。 佢首先 你问我明唔明，我就答你啦。 已经攞咗扎银仔翻嚟啦。 佢推银仔会赢啊嘛，佢有机会可能入10个跌100个出嚟噶嘛，咁咪赚咗90个咯。 系咯， 但系嗰个咪赚咗咯，点会俾人嘅啫咁？ 唔系俾人啊，佢跟住见到俾阿桃仔带埋阿仔去玩啊，你系咪想换银仔啊？我同你换啦，我换得高过佢，高过间铺头啊。 咁佢赚咩啊？ 咁佢 佢咪入銀仔咪贏咗嗰啲， 佢就攞咗你嗰啲，我俾 cash 你，就攞咗呢啲銀仔，我自己去搏一搏，可能我又會推到多啲，跟住我出去咧，去翻個個鋪頭度兑翻，我咪會有多啲現金攞走啊 ，coupon 攞走咁樣咯。 同嗰間鋪頭攞嗰啲銀仔咧，佢冇得同你換翻錢噶嘛？ 係咩？唔係攞翻錢？哦，係喎，佢係換禮物嘅啫喎。 咁所以咧，我就誒、哎、你諗住換啊？嗱，佢嗰度咧誒六蚊換一個，我 五蚊啫， 我可 四蚊換一個， 兩蚊換一個我都賺錢啊！ 咁啊係喎， 係啊，喂，叫嗰個人唔好。 冇推眼仔， 冇推眼仔，有乜嚟捉心啊？ 系啊，嗱，佢而家咧仲话除咗呢啲即系叫做夹公仔啊、推眼机啊、彩虹之外咧，亦都有唔少咧就呢个常见啲啊，就系手机咯，即系手机咧、 哦、 买装备啊， 系、哦、啊。 但系你谂阿财哥又系觉得好难搞噶，点啊？系咪又问阿九哥借钱啊？唔系我买唔到嗰把红缨枪。同埋嗰把絕世寶劍， 唔係啊！網上面其實仲有好多咧，即係有少少咧，即係賭啊，即係賭錢嘅成分嘅 apps 噶。咁嗰啲嘅遊戲咧，有陣時都要你俾錢啊。係 啊， 嗰啲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啊。 手氣好唔好啊？有冇彩虹啊？今日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围有巴士同小巴相撞，巴士司机轻伤，救护员到场治理。事发喺朝早九点几，涉事嘅巴士同埋小巴喺车公庙路同红梅谷路交界嘅回旋处相撞，现场交通受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认为，港人港审嘅移交逃犯方案不符合国际基本原则。因为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会将杀人等严重罪行的审判权轻易交给其他地方处理。提出港人港审的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相信一个会伸张正义的国家或地区都愿意将有关疑犯的犯罪证据交出来。他重申可以先修例处理台湾杀人案，之后再就港人港审修例，亦都可以将两者分别以两个法案形式同时交到立法会审议。提出將域外法權擴展至殺人罪的公民黨議員楊岳橋說，特區政府曾經就三宗涉及港人在境外的侵犯兒童案成功在本港起訴、定罪和判刑，反映擴展域外法權的搜證問題並非不能解決。美國眾議院通過2019年台灣保證法決議案，要求對台軍售常態化以及重啟美台貿易協定會談。国会意见指出，台湾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重要部分，对台军售应该常态化，尤其应该协助台湾发展和整合不对称的战斗能力。美国贸易代表处应该在今年重启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的会谈，并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目标。众议院又通过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协议决议案，是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呼吁美国国务卿积极在国际间支持台湾参与有关公共卫生、飞航安全等等的国际组织。一部中型货车和一部私家车在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附近相撞，货车司机受轻伤。由于货车打横停在路中，受意外影响，往观塘方向全线封闭。事发在朝早近十点，货车和私家车沿东九龙走廊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土瓜湾浙江街的时候失事。美国佛罗拉多州校园枪击案，当局确认最少一人死亡，八名学生受伤，部分人情况严重，两名枪手已经被捕，他们据报都是案发学校的学生。学校位于丹佛市郊区一间警局附近，警员接报之后几分钟已经赶到现场。警方说两名枪手当地星期二下午在两间班房向学生开枪，警员赶到时班房枪声未停止。警方并没有透露两名疑犯的身份，但表示他们不在监察名单上，将会搜查两人的住所。警方又说遇害的学生现年18岁，若果不是警员在短时间内赶到，可能死伤会更多。白宫说案发的社区和邻近地区已经受够涉及仇恨和恐怖的暴力罪行，又说已经向总统特朗普通报事件，特朗普和州政府以及地方官员保持联络。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同埋今晚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144点，跌218点，成交金额34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9点，跌1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蚊，升7.2；中国平安90.15，跌8.5；建设银行6.67，跌0.1；友邦保险81.1，跌7毫；美团点评58.75，升1.95；工商银行5.66，跌8仙；华夏沪深343.5，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01，瑞士法郎1.019，澳元0.702，加元1.347，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4点，跌339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96美元，卖出1,28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较早前啊，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嘅意外咧，较早前就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慢线咧就封闭啊，快线就解封啦。而家咧就封咗慢线。快线咧就已经解封，咁但系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对出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交通意外咧，而家咧就开翻快线啦，只系封咗慢线嘅啫，咁但系仍然车龙咧好长啊，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都唔好行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近住美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啦，近住美田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国瑞路去梨木树方向啦，近住昌荣路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正常啊，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由于受东九龙走廊意外影响啊，咁所以而家过海咧龙尾都系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啦。近住广华医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将军澳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草蜢唔止跳得、唱得，仲食得添。讲紧嘅系真嗰啲昆虫，草蜢啊！ 原来荷兰人对肉食需求好大，为咗节省资源，佢哋竟然走去食虫啊！ 电视节目《食得唔好嘥》，今集飞到荷兰，带你品尝昆虫料理。 听晚9:30， 港台电视31。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卖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唔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唔好超出负担能力。如果冇签买卖合约，之前俾咗楼价5%嘅订金会没收噶。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是有一种沉迷，都好得人惊，就是喜欢沉迷自己在某些角色里面，亦都成日觉得沉迷自己是一个歌手，不停咁喺度唱歌，其实佢唔知道自己真系喺度读歌，读得好难听。我哋都系要劝佢戒下，戒掉呢个沉迷自我幻想空间。我哋有请一日 做咩话嗰啲大妈，我唔准你话佢哋，唔准话嗰啲大妈。 365日啦，24小时都沉迷喺里边嘅，嗰个系边个？嗰个咪就系读歌豪曾志豪， 共唱这歌创新。在这个时候，只有歌曲才能够带给我安慰和支持。我又想起罗文这首歌，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还是唱下去，还是居安思危，听过啦，处世嘅哲学，不过唔知道你做唔做到啦。有人会觉得咧，如果居安思危嘅话咧，咁几时先可以思安呢？居危又要思乜咧？系啊，呢个哲学家黄子华曾经讲过噶吓。但系居安思危咧，有时会帮到你嘅，特别系咧，当你去住酒店嘅时候。咁今日呢单新闻咧，你绝对可以话全靠佢居安思危啊，佢先至可以化解到危机咋。话说喺大陆咧。有人就订嗰啲 Airbnb 啊，嗰啲咧即系啊民宿嗰啲网站啊，咁咧就订到去山东咧青岛咧有一间民宿，嗰间民宿咧仲要系攞晒嗰啲咩优质啊，获好多点赞嘅一个即系奖项嘅咁样，咁你谂住自安心啦，但系呢个时候佢竟然发现咗里边系装咗偷拍镜头嘅，嗱个结果咧就系话佢发现装咗偷拍镜头，仲罚埋嗰个人啦，但系问题就系当嗰个偷拍镜头咧。展现出嚟嘅时候，大家望住都话都几隐蔽，隐蔽个隐蔽青年，点解你会揾得到出嚟嘅咧？所以就翻翻去头先开头嗰句啦，居安思危，咁啱得咁巧，涉案嗰位朋友佢系从事网络保安相关嘅工作嘅，咁即系咩咧？即系你系个贼，你就遇到个警察；即系你系咧卖嗰啲吓污糟邋遢食物嘅，你就遇到个卫生帮板。咁你呢啲嘢真係遇咗黑星㗎，你冇人快过老鼠撞到猫喎。咁呢位朋友呢，佢就话啦，当时呢佢就即係惯性地职业病呀，就周围检查下嗰啲附近嘅环境，就俾佢发现咗呢真係有啲异样喎。咁综合几份唔同嘅报道呢，有啲就话啦，喺个房间里面呢装咗一个叫呢动态感应器，即係话呢当你行过嘅时候呢，佢就会发出啲通知。咁但係呢佢好奇怪，就係佢呢个动态感应器就装咗啦，但係房间里面并冇相关嘅智能产品，即係譬如你行过盏灯会自己开嘅，又或者你行过个风扇会自己着嘅。佢话点解佢有呢个开关，但係冇嗰个电器喺度嘅呢？於是乎佢就諗啦，究竟呢间房係咪有啲古怪呢？佢呢个动态感应器似乎係想话俾有啲人听，我喺度出没，我喺度喐緊。咁究竟话俾边啲人听呢？同埋点解要话俾嗰啲人听呢？於是乎佢就继续发挥佢呢一个呢柯南一般嘅保安头脑啦。佢哋用呢一个叫做逆向思维嘅方法，即係话凡事调转諗，你想知道边度会装咗嗰啲叫做针孔镜头，你就要諗啦，如果你系嗰个偷窥狂徒，你会将佢收埋喺边度呢？哇，原来呢个逆向思维呢真係好帮到手㗎。即係话当你想预防罪案嘅时候呢，你要先喺罪犯嘅角度去諗。 我梗係要装喺呢个厕所底嗰度呢，先可以装到裙底啦。 係啦，佢就用呢个方向去諗呢。结果就俾佢检查晒全屋家私电器之后呢，佢就发现个 WiFi 嗰个路由器个 Wi-Fi 呢嚿嘢呢係有啲问题嘅。跟住俾佢 check 之后呢，就发现真係多咗一粒呢扮晒系显示灯，其实是偷拍镜头嚟噶，咁啊个结局就头先知道啦，报警拉人封艇，系啦，间屋咧就永久移除，唔可以再喺 Airbnb 嗰度。咁、那个偷窥者咧，哇罚好重啊，拘留20日同埋罚500蚊人民币。系好多网友睇到之后都话吓、啊、偷拍、啊，都唔知俾你影咗几多嘢、啊，罚500蚊人民币，拘留20日啫、啊，系啊。你都系算数啦，所以如果你谂住咧，即系靠呢个法律咧，可能可以即系克服到佢哋嘅话咧，我谂你都系自求多福好啦。你会唔会都可能咧用呢种方法居安思危，喺你住嘅每一个地方，你都要检查咧？ 亦都会唔会用埋佢一种逆向思维，就系、是、用呢一个所谓加害者、犯罪者嘅角度咧去考虑问题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啊，你觉得你嘅人生会系好攰啊，定系好安全咧？如果你每一日生活嘅时候，你试下去茶餐厅啊，你都用逆向思维同埋居安思危嘅话咧，我谂你饭都食唔到啊！点解呢？去到茶餐厅居安思危，你会将成碟饭由头检查到落尾，究竟会唔会掉一条曱甴酥落去呢？再要用逆向思维，如果佢想呃我钱嘅话，会喺边一度呃呢？唉，咁你都系想食餐饭啫，你自己拣啦。你究竟系想清清醒醒咁样知道自己身陷险境啊，定系你想迷迷糊糊咁样咧安度呢一晚呢？风头火势，不过就算你俾几大嘅逆向思维同埋居安思危，佢都冇办法可以发现到嗰个路由器上面多咗粒灯嘅，因为你睇佢啊，佢只眼都就嚟熄灯咁滞噶啦。呢、這个时候如果你要偷拍佢嘅话咧，我劝你都系唔好啦，你就会见到佢清仓大行动啦，谂起都打冷震啊，黄耀祖。 阿田啊，我终于你揾到啲嘢咧，可以治到曾志豪啦。下次咧有啲乜嘢咁样嘅情况，我仲有呢啲咩仓啊？嗰样嘢咧， 好啊！你有几多样仓啊？痔仓、暗仓，讲晒出嚟啦！ 我有仓井， 仓井我就空啦， 最爆啊！ 晒太阳啊！大家都知阿祖好中意噶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呢一个嘅报告睇完之后咧，我谂唔单止啊，就算你系唔中意晒太阳，仲系好怕晒太阳，所以咧你每日都会查防晒嘅朋友咧，一样一样要好好咁样留意住啊吓。因为咧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咧就发表咗一份嘅研究报告啊。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话究竟你搽防晒系咪会令到你生癌咧吓？嗱，其实就咁睇呢个嘅 headings 嘅话咧，都几得人惊啊吓！因为今次嘅研究报告咧就话喺防晒嘅产品里面咧，经常会见到有唔同嘅化学物品啊，而呢一啲嘅部分嘅物品咧系会入血嘅。咩叫入血呢？就会渗入咗喺你嘅血液里面度，而验血嘅结果咧就更加显示啊，其中一种怀疑可以致癌嘅物质咧，喺血液之中嘅浓度咧，竟然系安全标准嘅419倍。咁可能咧，你哋就会呢个研究仲会咁样讲啊，佢就话咧，用咗部分嘅一啲嘅防晒产品之后咧，呢啲嘅化学物品咧残留咗喺身体里面之后咧，会有啲乜嘢嘅情况啊？佢就话其中嘅呢一啲嘅化学物品咧，一早咧已经被指啊有机会可以致癌噶啦，亦都有机会咧就降低少年体里面嘅睾酮水平，扰乱男士嘅荷尔蒙啦，缩短怀孕时间，同埋影响一啲咧啱啱初生 B B 嘅体重等等嘅。不过有一点咧就仲系可以肯定嘅咧，就系科学界咧依然未能够落到一个定论啊，所以目前咧依然系准许啊使用咁多种嘅防晒同埋护理用品咧，就算有呢一种嘅化学物品都系可以继续用嘅。但跟住咧，大家就有一个好激烈嘅讨论啊，就系讲紧咯，喂，我搽防晒明明谂住预防个太阳啊，因为成日话个太阳好毒啊嘛，太阳可能会导致大家有呢个皮肤癌嘅情况啊嘛，系咪？但原来搽咗防晒都有机会咧，嘅呢啲嘅化学物品入血嘅话咧，一样有机会生 cancer 嘅话咧，咁点算啊？咁样咁啊，综合咗咧，即系唔同香港嘅皮肤科医生啦，亦都有美国嗰边专家咧，就都有讲咗一样嘅嘢嘅，佢就系话啦。就算而家我哋懷疑啊，呢啲防曬咧有呢啲致癌嘅物品啊，可以入血嘅話咧，但應該咧佢哋都係可以咧喺個身體裡面自然會排出嘅嚇，未必需要咁驚，因為有一樣嘢大家需要更加擔心嘅。佢就話咧，就算呢啲防曬嘅產品咧係未必有最大嘅好處，但起碼有一樣嘢。太阳的毒素咧系更加强嘅，所以咧有医生咧都会呼吁啊，就算市民忧虑嘅话咧，你就可以选择即系睇翻清楚啊，你哋咧选择嘅防晒产品咧究竟系有乜嘢嘅物料喺入边啦？佢强调紫外线咧系唔会系会导致呢个皮肤癌，亦都会有晒伤嘅情况嘅，所以咧市民咧千祈唔好咧即系谂住，咦嗰啲防晒麻麻地，系咪我就咩都唔用咧？唔好啊，唔好啊，因为咧。你唔查防晒嘅话咧，就有机会得到皮肤癌同埋晒伤嘅情况，所以市民咧就绝对唔好唔做呢个防晒嘅措施嘅。嗱，睇完呢度啦，阿祖都有少少去分享嘅，系我中意同阳光玩游戏，但每一次咧我都会查足防晒啊，先至去做嘅。咁啊，究竟我用紧嗰个防晒，我而家都未揾到嗰、那个标准啊，或者佢嗰个报告啊，详细嘅内容啊，系边一种嘅产品啊，有一个咁样嘅情况，但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睇下你用开嗰只防晒咧有冇呢个化学 學嘅物品喺度啦。要同太陽玩遊戲，又或者而家我哋成日話，哇嗰啲紫外光啊、紫外線啊，好毒噶，個太陽好毇噶，防曬係需要做噶嚇。不過可以咧睇清楚究竟邊一種咧可以適合你嘅皮膚，可以咧唔會有其他嘅化學物品入咗血，咁就啱啦。风头火势，头先咧，我见佢介绍我嘅拍档出场咧，就话人哋好沉迷，又沉迷扮声啊，又沉迷唱歌啊。其实难道我呢位女拍档佢冇沉迷一啲嘢入边度咩？我觉得佢沉迷嘅一定系食啊！你有边个人见到啊？喺十点之前，有人系会食咗两个早餐噶，系啊，佢每日要食两个早餐，佢先至会觉得，我有少少存在嘅感觉啊！佢系桂花田。 咁啊，咩身形咪食几多份早餐咯？咁你细粒啊，咪食一份；大个嘅咪食两份，都正常啫。嗱，空气、水、食物啊，都系人类生存嘅主要嘅必需品嚟嘅。嗱，我哋每日咧都要饮水、食嘢，每秒都要呼吸，系咪？但系啊。生活当中咧，有边一样嘢系未受到污染噶？唉，真系惨啊！系啊，事实上有人类嘅出现咧，就会有破坏啊。只系睇下人类破坏嘅情况去到边度啊？譬如空气咁啊，空气受到污染，嗱又有呢个 PM2.5 致癌物质啦。饮水又话有盐水，食用完之后咧又会影响身体。咁啊，食物咁多种类，点都有一款会中伏啊！因为啊，好多时咧都系啊，即系病从口入啊，好多时都系因为食物而影响到你的身体嘅。除咗细菌，另外就系食物啊嘛，系咪？可能咧你会话，自家已经咧尽量咧唔食某啲地方嘅食物噶啦。第一就惊咧佢嗰啲嘢唔合格啦，唔合规格。第二就话。惊佢好多假货，第三就喂惊食死人噶嘛？仲记唔记得嗰啲大头奶粉啊？系害咗几多个 B B 啊？咁亦有人咧，仍然咧就担心啊，惊日本嘅辐射食物，直情日本都唔去。咁啊，美国食品咧又话有部分咧有基因改造，喂少食为妙啦。咁英國、歐洲方面應該有信心啲啦啩，因為有報道就話咧，歐洲咧就對呢個食品安全咧就標準好高嘅。但係早幾日睇到個新聞報道就話啦，喺英國嘅科學家咧研究啊喺呢個淡水河生態系統嘅時候咧，發現佢話發現咧嚟自15個唔同嘅地點嘅淡水河裡面嘅蝦等等嘅生物樣本啊，佢話偏遠嘅地區所有嘅樣本。嗰啲蝦都有可卡因同埋氯胺糖，仲有啲咧樣本係英國禁用嘅殺蟲劑喺裏面都有。咁啊，原頭喺邊度嚟噶？科學家都話唔知喺邊度啊。因為除咗淡水蝦有毒之外咧，佢倫敦嘅污水啊都有可卡因主要嘅代謝物喺度啊。更加嚴峻嘅都就係咧嗰啲微膠粒嘅污染問題啊。佢話我哋食嘅魚啦，仲有海龟啦、飞虫啦，都发现有呢个微胶粒喺佢嘅身体里边，佢话非常之恐怖。科学家仲话，如果我哋地球人唔再为环保出分力嘅话，恐怕我哋嘅五脏六腑啊，迟早都会同嗰啲鱼一样，成为嘅胶粒而迈向。哎呀，谂都唔好再谂落去啦。所以食任何嘢摆落口嘅时候，大家都要小心注意注意啊！ 千万里。 细个咧听呢只歌嘅时候咧，嗰阵时我闹咗个笑话噶，我成日都以为咧，哦呢只歌个名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唱歌人系咪就叫许雨云啊？我捞乱咗两个台湾嘅女歌手， 但系同埋唔同年代嘅两个女歌手都 差唔多年代噶， 又未完全系咯， 系啊，所以原来唔系佢嚟嘅孟庭苇。 哦， 嗯，同埋第二个就系佢喺一个叫科学理论上面咧，其实呢句系。真系有啲古怪嘅，水蒸气形成嗰啲云，当水蒸气越重，云就越大嚿，佢到最后顶唔顺就变咗雨啊嘛。 系啊， 但佢而家就话有一朵系由雨水嚟做嘅云咁样。 但呢首唔系科学馆嘅主题曲啊嘛，佢唔需要配合住科学嘅主题嘅， 系用一个浪漫、 诗意浪漫嘅感觉。 你错配啊！你错配啊！佢知嘅其实，不过佢又谂埋呢一边啫嘛。 系啊 ，OK 啊，呢个就系孟庭苇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喂，如果人嚟同你讲咧，即系你话，喂，我喺警署度翻工嘅。你第一时间谂起就哇劲喎， 阿 Sir 咯，阿 Sir 揸枪， 系 一 madam， 系啦，即系你如果你冇得罪佢啊，你 sorry Sir， sorry madam， 你屋企如果同佢嗌交，你兜巴冚佢都算于袭警噶嘛，系咪先？ 咁又 OK， 喂得喎，唔系噶喎， 点都算于袭击啦，系咪？ 算袭击噶嘛，真系。但系跟住佢同你讲，佢话哦，我哋呢行都唔系好危险嘅啫，唔系你喺警察警署翻工噶，咁你咪揸枪揾食咯，咁啊，我唔系揸枪， 警署都有 警 枪噶， 警署都有揸笔嘅，警察都有揸笔做嘢嘅，有文职噶嘛，系咪？ 佢今次就唔系，但系佢咁样，佢系属于督察嚟噶。 哦 ，OK， 哦，清洁督察啊， 系咪？唔好咁讲，佢都系叫做督雷啊， 督察， 督道雷，督雷。督雷的，因为他是属于警务署啊，请高级管工括弧厨房督导。 哦，好紧要呢个岗位。 系啦，喂，即系嗱，都是警署翻工啦， 系啊， 揸镬铲嘅，系啦，咁啊，而家请紧人都是武器啊，咁咧佢话人工最高可以去到都有成30,000人噶。 哇，咁好 系啊，咁啊，最紧要系咩呢，你系只需要小六经验已经得啦。 因为佢其实系咪真系请厨师咧？咁讲 督导、 督导、 厨房督导。 好，咁我问一下家庭主妇同埋厨房界嘅代表桂花田啦。 系啦， 厨房督导系咪即系唔使煮，只系督住人哋去煮嘅？ 佢要识，但系佢可以唔使煮。 真系可以唔使煮。 但系佢如果有同事可能即系个岗位甩咗未请，就佢要摄咗我个位咯。即系总之呢个督导系即系话。叫做厨房大佬咯， 嗱，佢要督导管理厨房，储、 啊、 存物资、处理账簿、检查食物厨具、烹饪用具、编排账单、餐单，同警队代表沟通，确保膳食服务充足。 真系啊！ 你都马上食完之后，如果脚软捉唔到贼嘅， 嗯， 你个督导为你市民噶。 咁阿 Sir 都可以喺出面食嘢嘅，就唔一定去自己阿环头嗰个。 反而佢 嘅 嗰个 canteen 咧，系市民都入去食噶嘛， 系 咩？系啊，讲咗好多次噶， 系 啊，所以我哋市民反而有权啦，要求可唔可以里边都有啲 咩啊 餐蛋试食啦。 系邻近地区已经受够。涉及仇恨和恐怖的暴力罪行，又说已经同总统特朗普通报事件，特朗普和州政府以及地方官员保持联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雷雨，预料这个雷雨区会在中午前后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和今晚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 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6点，跌226点，成交金额4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9点，升2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9.2跌系升8.4，中国平安89.9跌个一，建设银行6.65跌0.3，友邦保险系80.7跌个一。工商银行5.66跌8仙，美团点评58.1升个三，中国铁塔2.07跌2仙，华夏沪深343.55跌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10.264，瑞士法郎7.704，澳元5.511，加元5.83，新西兰元5.159，欧元8.7919。每百日元咧，港元7.1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3。日经平均指数报11,584点，跌339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38美元，卖出1,28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方向观塘近住浙江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系解封嘅，所有封路开翻晒噶啦。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浙江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咁另外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同样都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现在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港岛东区走廊方向中环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环园村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医学有快乐吗？ 晨光第一线已经有两个啦。 我是靓猪妈朱海婷，我的快乐就梗系嚟自我女女，再加埋我妈咪同埋婆婆啦。每次母亲节能够四代同堂，四个女人一齐庆祝啊，就当然系我的快乐全员啦。 我林慧芭比做妈妈的快乐，咪嚟自我个女嘅快乐咯。佢笑得越开心，我就越快乐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是快乐妈。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妈妈你病啊？ 是啊。 我煮啲粥你食啊。妈咪睇热啊。 阿仔你咁生性，妈咪病咗都好安慰啊。 你都想一家人嘅关系咁融洽？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 5月13日约埋你嘅屋企人一齐嚟啦。详情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今日礼拜三啦，而家嚟到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早其实一早预告咗少少我们的噶啦，好似 系啊，我摆咗上网噶啦，大家嘅comment 非常之热烈， 踊跃 系啊，因为我哋今日咧11点半之后，我们的咧会讲下我们的香港鬼片， 系，我想问下咧，你嘅定义鬼片同恐怖片系咪唔同噶？即 系 如果个样好似你咁样嗰啲，就唔系鬼片嚟嘅。 可能是恐怖片， 只是恐怖片啫。 悬疑嗰啲算唔算系鬼片咧？都唔系，因为冇鬼出。 即系悬疑唔算系鬼片嚟噶。 悬疑片同鬼片咁啊，真系唔 争好远咯。 有啲恐怖片都冇鬼嘅， 惊栗系都话都系惊 栗啫， 系啦，啲心魔咁样。 鬼片好似得翻贞子啊， 唔系咁你真系鬼啦。 我们的 都算 鬼 啦， 鬼片啊，天你记住啊， 我斋讲香港 嘅 咋， 系啊，香但已经其实 咁啊，系已经好多啦。 我做咗一啲嘅 research 嘅话咧，其实。已经见到原来香港的鬼片真的好热闹， 系啊！下次就做日本鬼片，跟住泰国鬼片， 讲到 韩国鬼片，唔系啊！呢个好刺激啊！ 真系啊！你冇又忽略咗嗰啲东南亚噶嘛？ 系啊， 好啦。 其实如果我讲鬼片嘅话咧，有啲个譬如有啲系人鬼恋嘅，可以好浪漫唔惊噶。 高算唔算鬼片啊？ 系 算鬼片， 系啊！ 套戏名都叫《人鬼情未了》咯，系咪？但系我哋讲翻香港啦，咁样就大家可以留 可以 留个言啦吓，咁我哋一阵间可以倾下吓， 冇问题。 系啦，直播室咧就计系啦，有啊豪仔啦，有啊健啦，有阿祖喺度啦。 唔系我见佢讲搭声，我哋好专业噶嘛，我即刻拉低自己条飞达，嘟嘟嘟嘟嘟咁完咗啦。 呢个题，我觉得我系为你哋两个而开嘅，先豪仔 嚟啊。 你带你两个阿 B 出街嗰阵时，有阵时佢哋都会一定有啲失控嘅情况， 梗系会啦。 有冇试过喺餐厅入边度失控？吵闹啊，叫啊， 有 嗌啊，咁样咧， 有追逐啊，咁样嗰啲。 咁跟住会，你会点处理咧？人哋 一齐追咧佢， 唔会息事宁人咯。第一时间，即系好似谈判专家咁样，我今日都应承你，冷静落嚟，唔好跳，唔好跳，要咩买咩，讲嘅系啦，跟住出到去先话你衰仔，你冇真系落我面啊！ 我今日中伏啦， 咁啊唔会。 咁系咪下次咪好中意去啲餐厅啊、酒楼跟住扭计 啦？ 系啊， 其实讲啫， 我主场啊，仲买 嘅。息事宁人系真嘅，你千祈唔好呢个时候咧同佢火上加油咧，就对闹。 系 你呢个时候应该化身成为呢一个咧，真系聆听大使。 哦，好啊。 嗱，我哋冷静啲 啊，系啊。 我哋出队先讲， 太平绅士啲 friend 系啦。跟住暗哑底咧，个耳仔好埋去。嗱，你再讲嗱，信唔信爸爸攞把餐刀出嚟咧？茶牛油面包请你食啊！系啦，唔系因为你如果你当下咧同佢大吵大闹嘅话咧。你真係斬刺激佢嘅咋， 係 同埋一齊樣衰咯， 一發不可收拾。 同埋而家咧就都不便喺條街度咁樣。 計啦，最緊要呢個你明啦， 係啊， 幾多部鏡頭，係啦，即係燥巴、狂巴、 CCTV 啊， 係啦，怪獸巴咁樣，係啦。呢個時候只要你繼續係安心、温柔地留心有個 friend 咁樣，繼續好安心咁樣咧，安全好多。 哦，好， 係啦，你影個人都冇人啦，除咗個路兜都唔鬧佢嘅，係冇嘢影嘅咁樣，都明金收兵啦。 咁但係佢依然扭計 佢依然扭计咁争好远噶啦，其实 你 揽住佢 有做到嘢，可能会好啲嘅。 我即刻俾佢戴个口罩咯，或者 戴口罩去睇下仲景， 咪咯。 睇下几有型，哇！即刻有保护罩啦，咁样即系同佢玩啊嘛。 咁啊，天你自己咧，嗱唔系大吵大闹嘅，有冇有阵时咧即系太兴奋、太开心啊，高谈阔论。 你讲佢自己啊？ 我梗系问佢自己啦。有冇啲咁样嘅情况出现过？即系有人叫你， 我都有监督嘅， 可唔可以即系搣下你自己把声啊？咁样， 请将音量收细啊嘛。都有人控制下我嘅，同埋 咁講，大家咁話啦，我都唔係細聲嘅人，係咪？ 同埋而家周圍都係 CCTV， 都係即係自己檢點啲好。咁但係問題係細路仔真係咧難以控制，你唔知佢幾時發癲噶嘛？啊 哈！ 尤其是嗰啲叫做幼稚園嗰班咧，即係零零四四，佢又識行識走，但係又唔識點樣去表達啊。總之不滿咧就去同你訴場啊，嗰啲咁樣。 係 啦，咁你真係論盡豬嘅認真。我試過咧 即系生完乐乐冇几耐，佢即系仲系瞓紧 B B 车啊！你谂下嗰时，咁 啊 同佢去食饭，咁我即系我同阿华三个咁带埋佢去出去食饭，推埋 B B 车。哇！咁啱隔篱咧酒楼咧喺度嗰啲开嗰啲 party 啊，即系 好嘈嘅， 总之春茗啊嗰啲咁样啦，喺度大家咪一齐食饭， 饮多啲， 嗰啲咁嘅类似啦。跟住哇，佢喊咗几鬼大声，我几咁尴尬。虽然咧佢嘅喊声即系从隔篱啱啱即系做紧晚会嗰啲嗰个场地咧，都其实都不相伯仲。因为佢大喊冇面比嘅，我即刻咧我话唔好意思，我嗌咗啲友咪打包。 我好有嗰啲叫礼貌公德心啊， 因为 人不可以貌相，真系 喊得好 紧 要。 你撑紧佢，你嗌佢 喊佢咯。 哦，佢真系 唔系阿华喺度，阿华喺度嘅，咪真系尴尬。同埋或者叫阿华，你快啲嗱食其他啲包走，我哋唔好再 会啊， 好嘈啊， 影响别人咁样。 因为佢系一个 B B， 我唔识佢唔识听我讲嘢噶嘛。 系冇错。 咁点算？系咪？ 佢有佢自己嘅小宇宙， 系 喺度谂紧嘢，系咪？ 从小原来我怀疑系嗰一次之后咧，佢从此觉得我需要静， 真系啊， 唔要嘈啊， 所以佢就选择咗做一个好安静 嘅人 生。 唔系，下次就系佢带你去食饭。然后佢主动同 waiter 讲打包打包，将我妈打包， 打包去你屋企，唔好带翻我屋企咁啊。 O K， 嗱，咁阿田就可以好安全啦，因为咧爱尔兰咧有一间嘅新嘅咖啡店啊吓，佢有一个新嘅措施，我睇到嘅时候咧都觉得哇几值得讨论，因为佢咧个 policy 就系咁样嘅，佢就话咧为咗确保。佢哋個鋪頭裏面咧，可以係又帶到俾佢哋嘅員工啦，同埋所有嘅顧客咧，有一個安靜嘅場地咁樣。Okay. 決定咧，對於攜帶有吵鬧小童嘅客人咧，收取額外15%嘅尖叫費。 嚇、啊， 冇錯，嗱，仲要係 尖叫費先好笑啊！ 仲係佢有個特別嘅計算咁，因為咧佢就喺 分貝一辦， 又唔係計分貝，佢計人頭嘅。 人頭， 佢就話如果你有一個嘈冤巴閉嘅話咧，直接喺你張單度咧，嗱，直接啊，唔使同你講啦。直接加 15%， 如果你有额外的小童呢都是错。是啦，咁佢又唔係嚟起个得变 30% 嘅、 哦。 不过另外每一个加上嘅呢就加 10%。到你即係如果你有两个嘅，一个就 15% 啦，两个就 25% 㗎喇，三个就 35%， 咁四个就点呢？ 哇， 係话四个。赶你走㗎喇嘛。 冇错。 欢迎你啦。 接啊，就会叫你哋要离开，希望咧就可以保持俾顾客同埋员工一个宁静嘅环境，相信顾客咧系会理解并且系接纳呢一个嘅决定嘅。 岂有此理啊！ 系嗱，听到呢一度先知，你讲咗岂有此理咧？呢位爸爸你有咩感觉呢？ 咁我去得边度啊？ 尖叫费， 我去得边度啊？ 咪住，呢间叫 coffee shop， 系啦，嗱，你自己 即系就唔系茶楼， 你倒翻转系啦，你倒翻转谂，当你喺度写稿，坐喺度霸住人张台喺度饮嘢嘅时候， 系咯， 哇，隔篱嗰张台哆咪咪花系咁嚟啲啦，咁你又喜唔喜欢咧？ 收佢温书费啊！我一视同仁啊，真系 认真嘅，即系睇下各有所需所需嘅。 温一本书啊，收15%，成个图书馆搬过嚟嘅，走。 摆咗一栋喺度， 咪咯，真系啊！但佢外国人冇人出声嘅。 诶，嗱，唔系，就系支持同埋反对嘅人都 好 多。嗱，支持者嘅意见咧，就系点，即系点解咧？佢就话，即系当然会觉得好好啦，因为咧去到 coffee shop 有阵时咧都想宁静下，即系你谂下，感觉好文清噶嘛，你无端端变咗街市咁，咁点解要咁咧？所以有人咧系相当之接受嘅，仲咧祝福呢一间嘅，真系真心祝福啊，冇曲线噶吓，真心祝福呢一间嘅咖啡店咧去咁做。有一啲嘅朋友咧。仲留咗一啲言咧，就话其实我都系开，我就开 salon 嘅，发型屋嘅。我间公司直情系冇小孩嘅政策，有呢、這个即系唔俾有小朋友嚟到 借住小童。 系啦，因为有阵时咧，可能即系有啲系觉得啊，我去到 salon 嘅话咧，我整头发啊，有啲女士可能整指甲啊嗰啲，真系佢哋咧，哇，好似系 relax 嘅，好似做 spa 一样噶。你无端端有个小朋友喺度嘈冤巴闭咧，佢哋真系唔中意嘅，所以佢就话咧，有啲嘅 salon 已经咁样做噶啦，就话诶咁样系好啱嘅。甚至咧，就有啲網民咧更加建議就話，其實咧搭飛機咧，可唔可以都喺飛機上面加呢個尖叫費啊？即係嗰啲小朋友又要喺度嗌啊，嗰樣嘢嘅話咧，喂，我唔想咁樣、啊，你咁做都好啊。 咁所以我就問咯，咁請問我可以去邊度咧？因為咧，其實正常啊，哪怕係茶餐廳啊，你就算話茶餐廳嘈，我都唔代表想聽到你尖叫噶嘛。咁、如果根據呢個邏輯嘅話， 我连茶餐厅去都要加 15% 噶咯。 咁你会话唔好去呢一间咯？因为我又觉得唔会每一间都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 即系讲嗰个理念啊嘛， 那 个概念。即系如果呢个概念咪行得通嘅话咧， 哦，诶，咦，佢咁得，咁不如其他嗰啲都仿效咯。 其实僆仔可以去得边度咧？某人去到噶咯。诶，任何地方佢如果都要即系推出呢个尖叫费嘅话咧。咁即係同政府對著幹，鼓勵唔到生育 啊！ 哇，係咪先呢部大 件事 啊？ 不過我覺得咧，佢嗱咁樣加錢落去， 地球滅絕有你份啊！你交15%， 唔係有少少真係唔公平嘅，認真地。咁點解我要小朋友我尖叫？咁小朋友係會尖叫噶嘛？你可唔可以劃分一個區域？咁我覺得會好啲咯。 但可能 間 鋪頭 又 好 大 間， 咁 可唔可以睇表現啊？ 先咪先睇表現。 即係譬如話呢個15%咧，就係底妝嚟嘅。但係如果父母咧有好積極嘅勸導咧。減15%， 係 父母奮身咁樣去阻止佢嘅話咧，漲翻15%， 係啊，即係有份自由， 因為可加可減， 可加可減， 即係咁個定邊個定咧？ 因為有啲阿爸阿媽縱容佢噶嘛。系玩玩玩啊，唔好咁大声啊，得啦吓，咁嗰啲就 继续倾偈， 继续收15%啦。 唔好阻住我，唔好阻住个家长。 但系嗰时阿田呢啲，佢摆到明成个样都觉得唔好意思嘅。 系， 咁啊，咪你应该都体谅佢太太，我都俾翻张 coupon 你啊，可以。 所以另外一边嘅谂法咧，就会觉得咧呢一间嘅 coffee shop 咧 系 做得唔啱嘅，即系觉得咧 太极致系咪啊？ 有啲歧视小朋友嘅感觉。但系有一啲嘅譬如酒店啊，都讲到明嘅16岁以下 系啊，有啲 会噶嘛，即系因为咁你又算唔算？咁嗰啲有冇问题啊？ 嗰啲我保护你小朋友，因为我哋隔音设施比较差。 哦， 你听到隔篱叫到嘻嘻嘅， 咁 点解会咁咧？ 就唔一定叫到嘻嘻嘅， 唔系咁可以叫到嘻嘻啊嘛。 16岁啫， 16岁 得噶啦， 16岁都唔食得去酒食自助餐。 食 去酒店唔系一定食自助餐噶， 点解会变咗食自助餐嘅？ 我 烂声， 我都要大大声嘅谴责你啊！ 定系你个比喻嚟噶？你食自助餐会起邪嘅咩？ 你去泰国旅行住酒店系咪净系食自助餐嘅？真唔使瞓噶？ 系咪你同阿华啲暗号应该仲咁啊？起邪咯吓？唔系嘛？龙虾龙虾 系啊！食自助餐先啦，你就冇讲啊！食个自助 餐啊！ 你先去 book 酒店房。 系啊，有啲嘅酒店咧系讲到明，即系唔想有小朋友。 你嗰种对于自助餐嘅一种根深蒂固的直线思维去到呢个地步， 个需要好大咯， 系 啦， 即系得自助餐， 系 啦，唔系而家就算 book 房都一定要18岁先得，咁好多都系， 但系讲得大埋去啊嘛， 系啦，唔得嘅。另外有啲人个睇法咧就会话，喂，有阵时有啲小朋友咧，可能佢哋有特别需要噶，可能譬如自闭症 大叫嘅需要， 系啊，即系譬如自闭症嘅小朋友 就例外啦， 佢哋可能咧嗱，咁佢就因为喺佢个规矩里面冇例外呢一样嘢喺度啊嘛，佢就话咁如果有啲特别需要嘅小朋友佢哋咧都未必系想会系咁嘅，但系佢真系可能控制唔到嘅话，系咪要俾多啲嘅体谅同埋关心佢哋，而唔系你仲系要加佢哋钱咁？即系作为呢啲嘅父母啊，小朋友啊嘅话，佢觉得嗰个批判性太大啊，更加唔准确添。 系啊，同埋即系如果我系话，喂即系想攞个例外啊，话可唔可以接受佢？我要攞埋张证明书证明我仔有问题，我都觉得好唔好唔开心啦。 唔系你 由点 咖啡嘅时候已经要开始同佢讲，佢有问题噶、 啊、我有晒医生证明噶，你俾我摆喺度啊，同埋佢尖叫，你唔好罚我钱啊，咁好即系一句唔合理啦。 有人话啱，有人唔啱，咁我问下你哋，我哋角色代入啊，你最中意想象噶啦，曾志豪系咪？如果你系爱尔兰，你喺你嗰度生活嘅吓，呢间 coffee shop 有一个咁样嘅贴文就讲到明，我哋咧嘅公司有一个咁样新嘅规矩啦。你会唔会选择帮衬呢一间嘅铺头？嗱，唔好当你自己有冇，当你自己冇小朋友啊？你会你觉得会系啊？我要用行动去对抗佢，定系你都会支持啊？其实咁都。 咁又唔使對抗嘅，可能我就唔幫襯佢。 但你會唔幫襯佢？ 唔幫襯佢已經係一個行為嚟㗎啦嘛。 哦，絕對係啊！佢少咗啲菌人嘅生意㗎咯喎。 我淨係買外賣咯。 咁中意饮嘅咩？唔系，不过就担心啦，真系咧已经有一个先例咧，其他铺头都系咁嘅时候，你真系赶尽杀绝。 我会期待佢有更多嘅服务咯。 例如， 当佢同我讲，即系话喂呢间咖啡店咧系借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即系等于 佢冇话借住，净系要收尖叫费啫。你可以去嘅。 小朋友啊嘛，收哦咁啊，咪即系我俾咗钱开就卖啊？ 唔系啊，乖嗰啲小朋友，因为你得 可以免费。 调翻转咁嘅喂，唔系阿仔啊。唔嗌都嗌咗啦，阿爸俾咗钱噶啦， 15% 嗌多啲啦，唔系我都系觉得咧，睇下个父母嘅表现。 系， 其实去到最后咧，其实系一定啱嘅。细路仔嘈咧，我自己有细路，我都猛整啦。 或者你都会觉得尴尬，你都唔想。 系啦，但系如果你见到个爸妈咧做场戏都好啊，落力咁样去咧，即系尽量去呵佢咧。 你都不忍苛责噶啦，已经。 系、 啊， 但我 争好远。 想话咧，佢呢度咁嘅条款咧，冇俾呢个叫做平等机会，即系话佢歧视。 嗰边未有，即系未睇到一个跟进嘅报道、啊。但我其实好认同胡仔咁讲，我试过有一次搭飞机咧、啊，一个小朋友，我估佢应该系得四五个月咁大嘅啫，真心细嘅、 啊，四五个月， 由头喊到尾嗱，长机程就唔系好长嘅啦，我谂啊都系泰国嗰啲三个零钟嗰啲 friend 嗰啲咁样啦，由头喊到尾，但系个爸爸妈妈两个系 自己塞耳筒。 唔系啊，冇停过， 冇停过去尝试照顾呢个小朋友，起身熬佢啦，氹佢啦，俾奶佢食啦，做各样嘢。开头我都会觉得有啲烦厌嘅，因为真系好坐得好近，亦都冇停过嘅。但你见到佢咧，真系用尽心机，佢都冇办法。大家仲会笑，哎、有咩办法可以帮到？ 系啊， 即系嗰件事系，即系唔系？但我态度唔系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好嘈啊，唔系呢一种啊。其实即系见到你都好努力，咁咩帮到佢？我都唔知点解啊！佢就喺度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其实真系唔紧要，小朋友嚟噶嘛。即系本来我都会秒嘅， 因为系一个阿 B 嘅，即系真系咧唔识讲嘢嗰啲咧系婴儿啊，系啦，嗰啲真系惨啊，系。 所以争好远嘅真系，喺咩情况底下个细路咁样大叫，你系会冇嘢 嘅。 你想讲咩啊？你讲啊！ 个细路大叫：阿爸妈，你哋唔好嘈啦！咁啲人就同情同情个细路多啲嘅，真系。 Feel you in the heart, in the skin. Get funny, do it with this feeling. Michael Jackson 咧 ，Scream 啊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咧，就晏啲先玩游戏嘅。但因为我哋翻翻嚟咧，就会有我们的咧，就会讲鬼片，欢迎留言。 香港鬼片，大家都可以票选下喺你心目中咧，边一个系你心目中嘅鬼王、 同埋鬼后、同埋鬼妹、鬼仔， 惊啲咩咧吓？ 系啊，翻嚟可以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认为目前在香港广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如果获得通过，不但可以扩大北京当局在香港施行的政治影响力，更加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在香港的经济利益构成极大风险。报告长达8页，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增加香港容易受到北京政治胁迫的影响，进而侵蚀香港的自治权，并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法律工具，让北京当局可以进一步干预香港事务。报告指出，如果修例获得通过，有可能违反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中多项关键条款，将会削弱和损害香港作为美国与国际企业安全营商地点的声誉，并有可能增加美国公民和美国海军在香港时的风险。一名男童朝早被发现倒卧水泉澳村天桥下的斜坡，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朝早大约7:30，警方表示死者年约12-13岁。房屋署计划在将军澳四幅绿化地兴建公营房屋，选址包括影业路以西北、由鱼湾村以西、百胜阁香港电影城以东以及招信路以南，并计划向城规会申请放宽地积比，增加兴建单位的数量，预计可以提供大约8170个单位，容纳大约22890人。首个项目预计最快2024年落成。西贡区议会下星期三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土地工程拓展署的顾问及房屋署的调查显示，施工范围内有大约4800棵树木需要砍伐或移植，政府会根据相关指引补偿损失。立法会2017年12月通过修改议事规则，包括将全体委员会的法定人数由35降至20人。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长洲居民郭卓坚早前分别提出司法复核，案件朝早在高等法院合并聆讯。在开审前，梁国雄说全体委员会属不同形式的大会，削减法定人数并不理想，因此提出司法复核，希望由法庭拨乱反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和今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88点，跌170点，成交金额5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2点，升5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3.6，升12.8；中国平安89.75，跌1.25；建设银行6.67，跌0.1；友邦保险80.85，跌9.5；工商银行5.67，跌7仙。美团点评58.3，升0.5；华夏沪深343.65，跌2毫；中国银行3.6，跌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01，瑞士法郎1.019，澳元0.702，加元1.346，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9点，跌333点。港金现价报12032蚊，升2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17美元，卖出128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 将军澳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咧，慢线系有坏车嘅。咁虽然冇挤塞啦，但系经过咧都请你小心。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开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而较早前咧喺九龙方面嘅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交通意外咧系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在九龙方面，龙翔道方向荃湾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一段都是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咧系挤塞嘅，龙尾去到福亨村。咁就系屯门公路方向九龙咧，近住新墟系挤塞，龙尾去到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消息，龙翔道方向荃湾近住逢武街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咧，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逢武街桥底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如果你嘅另外一半系一个捞影狂，你会陪佢癫啊，定系会比佢更加癫啊？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一对一星期至少要露营一次嘅情侣 TK 同埋 JoJo， 分享佢哋四围游历露营嘅难忘经历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 冇错，头先都做咗节目预告噶啦。今日我们的主题咧就会系我们的香港鬼片。网上大家嘅 comment 非常之热闹啊吓，嗱，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觉得边套嘴鬼片啊吓系最经典嘅香港嘅鬼片最经典嘅边一啲嘅情节啊桥段，你觉得最劲嘅，即系你可以讲下啦。另外边一位鬼王鬼后可能佢饰演最多鬼嘅，你觉得或者鬼片里面佢哋参与最多，可以称得上系我哋香港电影里面嘅鬼王鬼后嘅话咧。咁大家俾啲意見，我哋就亂咁重冤巴閉一齊驚30分鐘。 睇大家好唔好噶鬼片？ 使唔使播啲鬼音樂？ 哦，睇咯。通常我想話港產片咧，我唔使。我啱啱想講港產片啲鬼戲咧，好似嚇以唔恐怖咧，或者賣笑咧。 多嘅， 系一个主流嚟嘅，真系特别系咧有一水就系呢个林正英先生啦，加埋呢个钱小豪啊，同埋 嗰阵时嗰啲我惊噶， 都惊啊，我觉得都好笑喎、啊。 嗱呢套如果即系你会话 佢唔止好多嗰水， 第一套咧即系都唔可以话第一套嘅，总之僵尸先生啦就系1985年嘅作品嚟嘅。你头先讲即系有林正英啦，有啊即系前世啦，即系兄弟啦，咁跟住就黄小凤啦，许东瑞喺嗰套戏里面咧 一堆堆嘅，佢哋拍真都 系啦，就做女鬼嘅，即系嗰阵时我睇咧，首先我第一样嘢我系信咗呢个世界有僵尸嘅，另外只要你忍住唔呼吸嘅话咧，佢就揾你唔好噶啦。 系同佢趴地，即系喺低过佢嘅个 水平线嘅腰咁样，如果唔系就见你唔到噶啦。 你趁住呢个嚟讲啱晒， 好啊，咁我都要转一转个通，唔好咁兴奋啦，系咪啊？ 呢个咪就系嗰阵时大家最惊嘅咯。 系啊，系啊。阿秋官啊嘛，系咪啊？ 嗰个小凤姐嚟嘅呢个。 系啊，哇！所以咧，我会话咧。僵尸片咧，绝对系香港电影业里面好劲。你谂下，到 Juno 几年之前， 是是是 又攞翻出嚟再拍僵尸片咁样嘅话咧，都一样系我哋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嘅。 系嗰阵时我细个最中意睇咧，就系香港鬼片里边嘅僵尸系列，是不论系咧佢搞笑嗰种咧，佢就有啲系即系。啊！大部分僵尸片都系搞笑的， 有搞笑喺入边。 佢点都要有少少嘅。嗰阵时我最中意睇咧，就系譬如佢会有好多嗰啲中国嗰啲传统法宝咧，又话佢着咗金柳玉衣啊，所以尸身不腐啊。咁跟住 打不死啊，刀枪不入啊。 唔系，跟住佢对付僵尸嗰啲法宝咧，又会令你觉得好新奇嘅。 桃木剑， 桃木剑啊，用麦豆啊，黑狗血啊， 撒啲米喺地下咧就见到佢有冇 啊？系啦，糯米蒜头， 蒜头系 僵尸 啊嘛， 僵尸嚟。系咯，好中意睇嘅嗰阵时，我觉得呢啲咧好真实咁样噶。 系啊，我信咗咯。嗱，如果你头先话西洋僵尸，我揾翻资料咧，我发觉原来嗰套咧，我系有入戏院睇过嘅。啊、香港系有拍过僵尸片，但系讲紧系西洋嗰种嘅僵尸。 哦，系咪嗰个叫做《吸血咩迷情》？有林子祥唱嗰只， 嗰套系，冇错，嗰首歌咧叫做《似梦迷离》， 系嗰 套 戏 咧叫做《一咬 OK》， 系啊， 关之琳林子祥嘅， 初一系暂停，咁样系。 即刻唔想做呢一拍， 系啊！但系嗰套好似系唔恐怖噶嘛， 唔恐怖嘅， 凄美噶嘛， 凄美一啲嘅。即系如果你话嗱，咁我哋就达到落去凄美嗰个类别啦吓。一阵先翻翻转头讲搞笑，因为我有一集几搞笑嘅吓。凄美嗰个类别咧，我觉得有一套不能不提嘅，就系我觉得嗰只鬼真系好靓， 系 死即系鬼火咁靓，你可以咁样讲嘅。我讲紧嘅就系《倩女幽魂》。 哦，《倩女幽魂》都系啊！嗰阵时你睇人唔觉得恐怖啦，但你就觉得哇！如果你系俾佢即系电一电嘅话，真系短几年命都抵啊！ 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咧做《倩女幽魂》啦，除咗阿哥哥张国荣啦，话黄祖贤啦，我讲第一集啊吓，其实做咗两个角色，我觉得系好出嘅。一个 老老 冇错， 系 边位演员做嘅唔记得？ 阿明 Sir， 冇错，明 Sir 刘少明 嗰条脷长度啊，真系哇，系啊，明 Sir 好夸嗰个。 嗰啲鬼嘅特征系会有啲咁嘅即系奇怪状嘅嘢噶嘛， 系 啊，仲觉得先恐怖啊嘛嗰个。 而另外一个咧，我都觉得好出嘅角色咧就系五马。 哦，系， 系啦， 佢系做嗰、那个道长， 系 燕赤霞，燕赤霞， 冇错啦。所以咧，即系我会话，即系成套《倩女幽魂》，跟住咧就总共拍咗三集啦。呢套咧都可以话第一套令到黄祖贤啊奠定咗佢古装个造型有几靓啦。 系啊，系 啊。同哥哥嘅合作咧，对金童玉女啦咁样，即系我嘅记忆系非常之深嘅。 系啊，同埋后来即系卡通片都出埋啦。 啊，小倩， 系啊，咁啊，亦都好难有人再。超越佢咯！ 嗱，而我冇记错啊吓，我真系喺个脑里面呢两套我哋头先讲嘅电影《僵尸先生》啦，同埋《倩女幽魂》啦，都系有变成埋一啲可能手机嘅应用程式啊、游戏啊，唔单止净系香港，日本啊都有出过啦。 僵尸 先 生 系有出过，我唔记得系日本定系外国。你谂下嗰个热潮咧，系会令到人哋外国都会相信香港系有僵尸噶。 你最紧要嗰道符咧，就可以作为武器，可以攻击佢啊等等啊嘛。 系啊， 嗱。 人鬼恋啦，就呢个有《倩女幽魂》啦，另外一套嘅人鬼恋咧都非常之出名噶，因为我哋嘅听众们啊，都有喺我哋网上面咧留咗言，就系话哇呢一套劲啊，呢套要讲啊，因为咧你真系会记得好浪漫嘅。 校长做嘅，记唔记得？ 头先、哦、记得记得。 你头先你仲话我话除咗校长做之外咧，仲有嗰位女主角 系 好靓嘅。系 咪叫做魏乜嘢啊？魏淑魏淑咩咧？ 冇错，魏淑君。 哦， 魏淑君 系啊。 魏淑君《阴阳错》啊，仲有阿叶同姐姐一齐主演嘅。而呢一首歌就系佢哋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仲得到咧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啊提名，成为最佳电影歌曲。 系啊，阴阳错应该都系咧，因为太耐唔记得咗，好似都系人鬼恋咧。 其实讲真啦，我琴日做翻啲资料，我发觉咧我放弃咗啲剧情啦，因为咧喺嗰个年代，我哋而家讲紧嗰啲都系八十年代嘅， 八三年 啦， 系 啦，最主要咧都系话咧，一个人啦，通常就事业啊、爱情啊各样咧都诸事不顺，又或者系咧唔小心做咗啲错嘅嘢，即系可能。入咗人哋个坟墓啊，即系门口度做咗啲唔啱嘅嘢， 或者攞咗个情翻嚟， 系啦， 前身啦，跟住 系 啦，嗱，譬如呢个嘅我哋讲紧嘅呢一个阴阳错啦，就系话阿校长咧就本身饰演一个保险经纪嘅，跟住咧总之就诸事不顺啦吓，有一次喺保险单里面咧发现一个已经死咗嘅女仔啊，就系、是、呢个魏淑君饰演噶啦吓，之后咧。啊、校长个角色咧就偶然见到佢嘅鬼魂，跟住呢个鬼咧就帮佢排忧解难啊，嗰样嘢 俾 人鬼恋咯。 其实 讲真咧，个桥段咧，你谂翻就算系倩女幽魂都系咁差唔多噶啦。 如果系嘅话咧，我唔知嗰一幕咧系咪就系睇阴阳错噶。总之有一我睇过嗰啲，因为嗰阵时 K 宝咪成日播嗰啲旧片嘅， 系 有一幕咧应该就系、是、喺个窗口度。个百叶帘落住嘅，咁但系咧就话佢哋最后一晚可以见面啦。然后天一光咧，咁嗰个百叶帘就透咗啲光入嚟之后咧，咁、就嗰个女鬼就直情系成个消失咗，烟消云散，系啦，咁啊得翻即系个男主角咧就企喺个窗口面前。我印象中好似就 系 呢套嚟嘅， 系咪啊？ 唔知有冇记错？ 嗱，呢个我真系唔记得，我嗰阵时太细个。讲真，呢套我就冇睇到嘅，都系睇资料去讲嘅啫。 系 嗱，但系如果你话咧以另外一个类别，除咗人鬼恋咧，我哋嘅听众好多。都好中意啊， 系， 梗系要讲啲好笑噶啦。头先豪仔你都话啦，系咪？ 系啊，首先咧呢套咧真系多谢阿 Fina 佢提醒咧，周星驰套《回魂夜》 冇 得 输 啊， 如果讲笑嘅，但佢笑得嚟又惊， 恐怖噶， 恐怖噶， 我都要再讲一次。嗰阵时我呃我老婆。佢唔係呃嘅，我同佢講。 你淨係嗰次呃你老婆。 係啊，我同佢講話，喂，冇嘢㗎，呢套片咧笑片，我話周星馳，跟住佢又覺得話，咁啊係周星馳係笑片嚟㗎，一齊睇，哇，嚇到佢咧幾人唔睬我，佢好聽，好驚睇鬼片嘅，因為佢直情覺得話，你又話搞笑嘅， 咁好嘅一個機會飛咗你老婆冇把握到個機會 啊。喂，大佬啊，一嚟就阿婆又跳樓啊，又剩啊，乜嘢話搞笑嘅，一路睇到後邊咧，佢直情走咗，真係已經。回魂夜真系都几恐怖嘅，特别系开头嗰几幕嘅时候咧，啊嗰、那个女鬼回魂啊，系啊，特别系打电话同你讲啊流血水嗰啲啦， 系， 但系我觉得最劲就系佢可以将佢最后咧变成笑片咯，同样都系打电话喺度讲嗰啲鬼嘢咧。对住个越南籍嘅保安，系啊，不流动拉面讲乜嘢啊？我都唔知你讲乜嘢啊，咁样真系。 但系最尾先笑咯， 系啊，所以呢套系经典，我觉得经典嘅。 如果我讲经典，另外一个系列咧，我觉得非常之经典嘅《阴阳路》系列， 系、 啊、 真系。第几集啊？有第七定第八集？ 我就系想问下你哋，知唔知道究竟去到第几集啊？原来 应该去到起码第八集啦。我 第八集系有嘅，叫做《棺材仔》。阴阳路八支棺材仔， 咁边个做先？ 嗱，咁我真系资料都揾唔到啦，因为好多后屘咧，其实佢已经系出到净系 VCD 啊，未必系上电影 嘅 版本噶啦。 哦，系啊， 系啦，嗱，第一集咧就系呢个97年啦吓，如果 九七开始 嘅，冇错，有边一个咧系主打嘅 古天乐咯，罗兰咯， 罗兰即系个龙婆个角色嚟喺阴阳路系列度出嚟嘅咯，所以好多人咧都会话喂鬼后啊，梗系罗兰姐啦， 一定 系 佢， 龙婆真系走唔甩啊， 嗰啲纹米啊，嗰啲上身啊，嗰啲样咧真系好惊。 你望下，连 Halloween 都系揾佢噶啦， 系啊，仲变咗型嘅代表啊！嗱，阿豪姐估去到阴阳路八啦吓，你觉得去到几多啊？阿田， 我谂如果咁讲，即系有更加多啦。 有 好啊，十三啊， 十三都可以大胆啲估啊！话俾你知， 23 又未去到23，去到阴阳路19噶吓，由97年一直拍到2003年啊，第19集咧叫做阴阳路19之。我对眼见到鬼， 佢应该系食翻我左眼见到鬼。 系我左眼见到鬼，因为喺度鬼 拍嘅。 我左眼见到鬼又算唔算系鬼片？都系鬼片嚟。 咁见到真系佢左眼见到鬼嘛？咁仲唔系鬼片咩？ 系 呢 个 相对地系大家接受呢个受落又唔系太惊。 同埋咧，你讲开我左眼见到鬼咧， 温馨嘅。 我印象中咧，其实都有悬疑位一个嘅，就系刘青云究竟系咪就系佢老公咧？ 嗱，其实呢一啲咧，即系如果我哋咁样计落去啦， 系噶，好似系噶， 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就可能系胡闹啲嘅，即系就算系。 驚嚇嚇你咁樣嘅。到去咧，即係二千年打後咧，有好多嘅鬼片咧，其實已經唔再係咧喺個即係當然個視覺上都係嚇你嘅，但係個故事咧係深咗嘅。譬如你頭先話我總眼見到鬼，你會諗嘅啊，究竟劉青雲嗰個角色咧係咪鄭秀文嗰個老公嚟嘅咧？ 係啊。 另外一套更加令到一位女演員啊，佢嘅演技可以大爆發啊，成為咗金馬同埋金像獎嘅影后添。 係。 而嗰套電影都係另一個經典嚟嘅。 係。 见鬼！李心洁 系啊，李心洁啊， 呢套犀利哦！ 嗰个舐叉烧真系吓死你啦！ 即系因为佢入边有实 际，个个都系谂好呢个。 嗱，舐叉烧，我哋好多听众都会讲舐叉烧啦。另外一幕咧，亦都系好经典嘅，就喺嗰部旧 lift 入边，喺个角落头个 uncle， 究竟佢系人定系鬼咧？即系呢一啲咧，即系好现实。喂，我你讲 嗰幕好恐怖， 我有睇。而嗰阵时咧，我系要去啲工厂区嗰度咧就排戏嘅。 系 每一次入嗰啲 lift， 你又要喺工厂区， 真系唔够胆。企喺个角落头度，喂，究竟嗰度有冇阻住人啊？有冇人或者有冇嘢已经企咗喺个角落头？喂，真系惊咗一排噶，我 都啱啱啱。系好心啊！如果你咁讲，即系除咗电影咧，嗱，如果讲惊嘅咧，我哋啲听众我都觉得系嘅。《欢乐今宵》里面播嗰套咧，迷离境界啊，或者《万海奇情》嗰系列咧， 梳头发，我记得有一日梳头。 其实嗰啲短短地都系啊，短嗰短短其实都好令人哋好深刻，好惊噶。 系噶， 虽然佢唔系电影咋吓。 仲有咧，譬如 喂，有听众话猛鬼系列。 诶，嗱，猛鬼系列我准备咗要讲嘅。 啊，猛鬼大厦系啦， 仲有猛鬼舞厅啦， 系咩？ 系啊，所以你头先话啊嘛，真系，总之有猛鬼系列咧，所以即系一个系列嚟。 点解阿诗诗呢度咧？诗诗摸就话我系有猛鬼佛跳墙， 有啊， 猛鬼逼人咁啊，呢啲咧。佢话去到瞓睇到瞓唔到 嘅，有噶有噶有噶，系啊，你讲你嗰个猛鬼系列， 嗱猛鬼系列咧就大约系应该系1987年到啦，我潜翻个资料出嚟啊吓，佢咧即系开始咧，你谂到嗰扎嘅黄金卡士噶啦， 系 刘南光， 系 吴君如， 系 啦，你数落去， 仲有曹查理，有我记得有佢嘅， 佢哋咧系拍咗，我终于揾得翻啦吓，佢哋系拍咗一系列唔同嘅，但你我会话未必系同一间公司出嘅，总之都系猛鬼系列。有大厦啦，有坟场啦，乜嘢都有嘅。总之咧，都系嗰个味道咧，就系以喜去做喜剧去做一个前提嘅。 是是是， 但当中咧有一啲都几惊嘅。我自己咧对于猛鬼大厦同埋猛鬼差馆咧系有煲过超过三次嘅。 即系点解会睇三次？ 因为我觉得好好笑咯，同埋我又觉得喂真系 OK 惊咁样嘅呢个感觉。 落光头嗰啲片系 都算都算系鬼片。 呢个咧就 《南洋十大邪歌》。 系啊，嗰啲咧我都好惊。 嗰啲接近少少咸片系列嘅，有啲好似 成日都好多虫啊喺个肚走出嚟啊！散下嗰啲咧， 即系嗰啲咩碟仙 啊， 嗰啲咧又系有出过另外一个系列咧，就系有好多咧 毒咒啊，咁空咒啊嗰啲啊， 系啦，即系嗰个就系另外一个系列咯。哎呀，死咯，我都系搵唔翻嗰个出嚟，讲住先啦吓。 猛鬼差馆嚟，你想讲？ 系啊，即系嗰个猛鬼系列咧，因为都真系有好多噶。 咁譬如 Tina 咧，佢就话啦，佢会数咧就系哥哥主演嘅《异度空间》啦， 《 洪金宝》嘅《鬼掹脚》啦，《恐怖热线之大头怪婴》啦，《山村老师》啦，即系尸体个尸啦。咁样，佢话呢啲都系大家觉得即系都够晒恐怖嘅场景。 猛鬼后年喺1989年嘅时候有猛鬼山坟啦、猛鬼大厦啦、猛鬼舞厅都真系有。 差馆咯，头先有 啦，系啦，有猛鬼学堂都仲有。 系啊，嗱咁啊，横掂都系差一脚啦。咁你有猛鬼系列，佢呢度有开心鬼系列咯。 啊，系啊， 呢个就另一个，即系开心都系80年代，所以就话咧开心啲嘅。 开心鬼，开心鬼，人人乐观冇闭翳， 呢啲真啦，最盏鬼杜丽莎要走出嚟啊嘛， 系啦，呢几套都系好笑嘅咁样， 系啊，咁啊，仲有嗰个叫空猫，有1987年嘅年代有空 猫， 系啊，即系譬如呢个叫做有套叫做咧鬼战，喺1984年嘅叫鬼战，人吓人都有啊。 啊，有几个噶，有人吓人啦，有鬼吓人啦。 系啊，人吓 鬼。我冇记错一套，好似叫鬼沟鬼添。 狗鬼鬼沟鬼，唔记得啦。洪金宝，总之咧，其实嗰阵时啊，大哥都有拍好多呢啲系列噶。特别系因为咧，佢拣咗文初呢一啲咁样嘅背景咧， 系 零舍多噶。嗰阵时我记得有一套咧，系个封面嚟嘅啫。 就係、是、好似叫鬼打人定唔知鬼嚇人噶、 哦。 就洪金寶咧，成即係佢係嗰啲叫叫做漫畫造型咁樣咧。嗯佢成身都畫滿曬符咒咯， 係 好誇張嗰陣時候，我細個睇咯，哇，型到爆啦！你實贏啦， 咁樣。喂，係你咧，連猛鬼狐狸精都有。 我都見到你 有套咁嘅嘢咩？ 有一套叫人鬼神咧，叫鬼咬鬼啦， 啊鬼打鬼啊，原來嗰套叫做 鬼溝人啦， 係啊，鬼溝人唔係鬼溝鬼啊，我講咗鬼溝鬼添。 係啊，係啊。 佢啲字執嚟執去嘅啫，都 係。嗱，有啲聽眾咧就揀咗啲咧，其實同日常生活有關係嘅嗰啲鬼系列咧，係會令你好驚嘅。 例如 鬼巴士。 鬼巴士。 哎、 鬼巴士佢甚至乎咧變成咗而家買嘢食嗰間鋪頭咧。 另外一個咧又係好近我哋生活嘅，就係佢張 poster 好近我哋嘅生活嘅。 係。 幽靈人間嗱、哦，都係近年一啲嘅，因為咧小高谷祖林咧就化咗一個好似紙扎公仔咁樣嘅裝，就坐咗喺一個列車嘅車廂入邊度，就同其他嘅演員拼排咁坐嘅啫。 冇啊，係啊。 嗰張啊，開頭咧甚至乎咧，好似咧地鐵係唔俾呢個廣告出街 嘅。係啊，驚啊，真 係。因為即係驚，大家會睇到驚啊嘛。就係呢啲貼近生活咧，又會覺得驚。而其實我會話近呢十幾年咧，即係睇翻我哋香港。拍嘅港產片咧，已經冇咗嗰啲嗱，除咗阿 Juno 嗰套僵尸咯，但係佢已經係現代版嗰件事係型咗，都係貼近我哋多啲。 嗰套都好恐怖㗎、啊，僵尸 佢因為係拍得好唯美， 佢用公共屋邨做背景， 即近我哋啦。 因為最貼地就係即係你喺我生活上面出現嘅嘢啊。 同埋佢嗰啲人全部都係咧，嗰啲老氣骨咧，飾演到好似下面茶餐廳老闆啊，隔離你屋企嗰個咧，成日會叫你嚟招呼你嚟屋企嘅婆婆，係咪先？ 十四支嗰啲咧，系咪都有一啲系列？ 有噶，其實跟住咧，即係除咗即係近年，除咗《陰陽路》系列啦，跟住仲有一個恐怖熱線嘅系列啦，拍咗好幾集啦，《幽靈人間》咧，亦都係拍咗好幾集嘅。如果我頭先話見鬼啊， 見鬼系列都係 拍咗幾集之餘咧，甚至勁到啊，荷里活嗰邊咧都拍咗一個就係荷里活嘅版本嘅，係係啊，咁、 啊、 所以咧，你諗下， 是咒怨啊，唔係嗰個唔係， 可以直情係叫翻見鬼，英文名都要叫做D.I. 咁樣嘅。 三更咧，記唔記得三 更？ 三更 啊，三個故仔 食餃子 三更二就係餃子就 係千華 做嘅。 三更有一個係泰國嘅，嗰陣時我睇噶，都覺得幾恐怖噶。同埋咧，大比拼之下咧，真係不能不説。是泰國嗰啲咧，你覺得恐怖啲 嘅，係咪啊？最驚就係泰國， 因為佢嗰度仲有一個係黎明剪頭髮，就幫佢老婆，即係飾演話佢死咗 啦。其實大家都睇幾多喎，真係。 係啊，唔覺都睇幾多喎。 所以我擔心真係好多得講㗎。 反而即係可能二千年打後嗰啲鬼片咧，就比較開始少啦，同埋咧就 咁電影都少咗啦，數量都。係 啦，真係啊，相對地咧，哇！見到你譬如2010年咧得兩套鬼戲咯，咁啊2011年得一套咁樣，跟住有。 翻唔到大陸啊嘛，有好多你要考慮個市場咧，因為你鬼戲咧焗住就好 local， 咁啊大陸因為又唔俾你拍鬼，所以就冇咯。阿 Ken 咧就提到空榜啊，佢話咧有一幕咧個配角咧鬼上身，深夜背住鏡頭開雪櫃，嚼嚼聲畫嘢食，主角上前問佢：你係咪肚餓啊？佢擰轉頭。个主角见到佢攞个匙羹挖咗个 眼球出嚟啊！ 哇，真系几惊 啊！ 真系 系啊！我想讲咧，空榜咧唔止啊，仲有咧 ，Freddie 都话咧，觉得经典啊，香港港产片嘅经典恐怖嘅话咧，空榜系绝对要上名嘅。 空榜系有边几个啊？ 哦，呢、這个我真系未睇到，因为我真系冇睇到呢一套、啊。 我有记得呢套应该系好旧嘅。即系查下先一间， 系 啦， 系啊，有几套都即系呢啲恐怖，有一套咧我又唔知道，佢话周丽淇有拍过一套叫《热血青年》咧， 啊有嘅， 呢套系罪案片定系鬼片嚟噶？ 都系鬼片嚟嘅，你可以咁样讲。喂、哦，但我唔肯定个名系咪叫做《热血青年》，好似都有嗰啲咩大头怪婴系列之咁样嘅。 佢话咧当中咧讲述周丽淇咧细个嘅时候咧，佢阿妈咧就即系吓杀咗佢老豆啦，再用把血淋淋嘅刀咧响条丝隔篱同周丽淇切蛋糕庆祝生日。 系啊，我哋仲有听众提我哋咧，佢话胭脂扣算唔？算啦，對於我嚟講，胭脂扣梗係啦，仲係好凄美嘅一段愛情人鬼戀嘅故事添，即係阿妹姐同阿哥哥啊，我覺得呢套係經典嚟㗎。有聽眾咧就話啦：，喂，鬼後啊，點會唔係羅蘭姐啊？因為有鬼片咧就有羅蘭姐㗎咯喎， 係佢啦， 俾佢莫屬 啊 真係。 係啊， 咁呢套算唔算？我 Artemis 佢話咧，戴迷信算唔算鬼片啊？ 睇下你用咩角度去定义鬼片啦、 啊。佢哋嗰啲好多迷信嘢咯，系咪？唔一定系鬼嘅，一讲鬼真系即系出现一啲即系有灵异嘅嘢噶嘛。 啊，仲有套啊，佢话咧被誉为电影史上空前壮举，有苗侨伟同埋李殿朗领衔主演嘅。 吴公就 系啊，有多过一个听众咁样讲。 当时佢嘅影片咧，1982年咧，佢嗰、那个招来广告词系咩啊？数十万条蜈蚣冲上银幕，咁嗰阵时应该冇咁多电脑特技啦。 系啊，以前咩？以前真系 1982年啊嘛，大佬啊， 真系用好多真嘅，好多时嗰啲艺人咧，尤其是女艺人啊，即系嗰啲女星咧拍佢啲戏咧，佢话真系咧攞真系好大个胆量出嚟去，因为佢一倒咧倒一炸嗰啲咁嘅蜈蚣啊，一炸嗰啲虫啊，咁喺个身上面噶嘛， 又好惊啊！ 有听众话咧，佢当年咧睇呢套蜈蚣咒嘅时候咧，系会发恶梦嘅，之后咧系发高烧添噶吓，而鬼后大家都觉得系罗兰姐噶啦，鬼王有人话系咪雷雨？阳咧、 啊，都系啊！佢嗰阵时拍好多就系嗰、那个阴阳路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佢阴阳路系列，因为佢仲咧系有一个角色出嚟咧，好似系一个narrator 说书人咁样去解说，令到咧，因为譬如阴阳路系列就几个小嘅故事咁样串连埋噶嘛，通常就靠阿鬼王咧、去串连埋佢咁样。 系啊，如果你咁计嘅话咧，即系叫后一代鬼王系雷雨阳咧，咁第一代鬼王咧，即系所谓叫做称之为王咧，一定系林正英师傅啦。 我都觉得系啊，林正英师傅啊，即系逢亲所有道士嘅角色咧，你觉得？除了套道袍啊，都是道士嚟嘅， 系啊，所以有啲人话鬼片咧，其实都系反映咧嗰个城市好多一啲信仰啊、价值观咧，所以鬼片都 keep 到好多香港历史嘅。 当地星期二下昼喺两间班房向学生开枪，警员赶到时，班房枪声未停止。警方并冇透露到两名疑犯嘅身份，但表示佢哋唔喺监察名单上，将会搜查两人嘅住所。警方话。遇害的学生现年18岁，若果不是警员短时间内赶到，可能死伤更加是严重。白宫说，案发的社区和邻近地区已经受够涉及仇恨和恐怖的暴力罪行，又说已经向总统特朗普通报事件，特朗普和州政府以及地方官员保持联络。天气方面，同高空影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料会在下午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145点，跌217点，成交金额56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2点，升5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6，升9.8，中国平安89.85，跌1.15，建设银行6.67，跌0.1，友邦保险80.5，跌0.3，工商银行5.66，跌0.8，美团点评58.25，升1.45。华夏沪深343.65，跌2毫；中国银行3.61，跌4仙；中国铁塔27.7，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10.26，瑞士法郎7.704，澳元5.509，加元5.831，新西兰元5.163，欧元8.794。每百日元对港元7.1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63点，跌360点。港金现价报12,032元，升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56美元，卖出1,2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啊，交通正常翻噶，咁揸车朋友行翻呢两段路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罗斜西贡、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啦，同埋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喺适当时间泊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依靠有快乐吗 ？Kitty 啊，我想问一下最快乐嘅妈妈系点嘅样嘅咧？ 我觉得佢应该系长头发嘅，戴眼镜嘅。 我觉得应该要细心，仲要系劲锡我哋。 唔好意思、啊。但我真的觉得你们是讲我的。 这样都被你估到？ 不是你嘛。 敏感时刻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是快乐妈。 要预防麻疹，最重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应经常保持双手清洁，不要去人多挤迫或空气流通欠佳的地方。打乞嗤或者咳嗽时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子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日在山东被誉为江北第一溶洞入边，叫做比翼鸟的钟乳石被游客破坏，甚至系作走，造成难以复原的损毁。讲到钟乳石，其实是指碳酸盐岩地区洞穴入边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之下形成的碳酸钙沉淀物，即是我哋所见到的钟乳石啦。每一块钟乳石由一滴有矿物质的水滴开始。在溶洞入边嘅裂缝会有水滴不断咁涌出，当水分蒸发之后咧，就会留低一啲石灰质沉淀物，跟住水又会不断涌现，不断被挥发，洞顶嘅石灰质就会越嚟越多。呢啲就系钟乳石嘅雏形。由于钟乳石每年平均增长率只系有0.13至到3毫米，往往需要过万年或者系几十万年嘅时间去形成。所以钟乳石对远古地质考察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好啦，忘记阴间嘅事情啦，翻嚟风骚快活人。虽然头先大家仲沉溺喺呢一个港产片嘅盛世啊，即系呢啲咁嘅经典恐怖片。 八十年代真系咧，哇，个个有得睇。 豪仔仲喺度睇紧我哋听众嘅留言咧，喺度系啊呢套啊，哇呢套讲到咁，我都想睇翻 啊。如果问你咧，你今晚咧，你最想睇翻边一套咧？当系嘅话，一套啫。 港产片啊， 系啊，鬼片啊。睇翻一套啫， 我好耐冇睇猛，我想睇翻 猛鬼系 大厦， 系咯， 大厦我中意呢套嘅。 我想睇龙婆， 龙婆， 嗯， 冇一套系龙婆嘅喎， 系咯， 唔系啊，有 阴阳路系列， 好似有套系龙， 有一套直情系龙婆啊，之龙婆， 知喎真系。 头先睇到系啊，可能系啊，乜之龙婆， 系咯，我就唔系。想睇翻，我想睇咯，空榜咯， 好多听众 讲到咁样， 超恐怖啊！ 系忘记佢。而家时间嚟到十二点咧，就11分啦吓，咁廿度气温吓。 电话号码18723888，12:30，猜猜我是谁？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登记吓。 系， 我做咗准备啦。我觉得我今日嘅题目好难啊，你哋接招啦， 系啊，好啦， 有咩题目一阵话俾你哋知。 OK， 好嗱，我哋成日都话咧，我哋香港咧已经即系叫做。即係俾嗰啲遊客咧嚟攻陷咗我哋啦， 馬爾代夫之後，下一個會淪陷嘅地方就係、是。 尖沙咀嘅咩咩城啊嘛， 系啦。咁即系香港，其实香港真系地少，真系人多嘅。 系 咁啊，即系游客嘅数字咧，又多，但系我哋又唔可以咧，冇咁呢啲叫做游客嘅钱，或者赚佢呢个旅游钱。 咪即系同啲人讲话女人一样咯。 系啦。 有又烦， 冇 又 烦， 系咪先？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但系我哋真系香港好多地区，而家咧，佢哋好多时都话深度游已经散晒，唔系净系去尖沙咀啊， 铜锣湾 啊 咁啊， 去咗其他地方啦，已 经 散晒去其他地方，希望可以舒缓到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叫做。游客区咧，即系游客咧浸满嗰个城市啊，或者嗰个国家，又何止我哋香港啊？ 系啦，全世界都有。 荷兰系啦，阿姆斯特丹 ，OK， 系啦，佢哋都系一个，即系佢哋都叫一个国啊，系咪先？其实地方好大噶，咁阿姆斯特丹系其中一个地区城市啦，系啦。咁佢哋咧，即系嗰个城市就真系唔系大嘅，认真地 系。 咁但系咧，佢话每年咧都真系招呼咗好多好多好多人啊！佢话估计咧，2030年咧。他们可能会有4200万人次，但是他们那个地区呢， 常住人口， 那个住人口呢， 30万， 只是得个那个常住人口，他说只是得100多万，就可能几十万，可能几十万而已，是的，即是整个国家人有几百万，但是在阿姆斯特丹， 不止荷兰不会得几百万人口的， 是的，总之在阿姆斯特丹呢， 阿姆斯特丹有100多万， 那个城市呢，是的，就真的比较少人的，那他说现在我真的顶不顺了，不得了，不得了，阿姆斯特丹有85万人，是的，但是呢只是去年去的旅客人数已经有1900万人次， 是十倍了， 哇，真是 啊，十是啊， 怎样， 他有千几万嘛， 是80多万，但有1900万人次，这样真的是饱和得很紧要，他完全影响了他当地居民的生活， 是， 咁你覺得佢嘅政府又點做咧？ 咪加收旅遊費咯，遊客費咯。 我記得之前有睇過報道咧，就有佢哋有好多本身住喺嗰個城市嘅人咧， 搬走咯， 搬走咯，因為頂唔順咯， 一就搬走，一就收佢哋遊客費， 係 啦。再唔係咪釜底抽薪咯？你中意睇邊啲嘅，我就嗰度再收多你一次錢。 啊 哦，即係話就算行條街 要多啲， 行條街都要收人費啊嘛，人頭費啊嘛。 荷蘭真係咩？即係阿姆斯特丹，我都有去過，好中意，好想再去。 係啊，都我都有。 我係其中有一個令到 你一話你想去 有新嘅措施。 係啦，咁佢想點啊？而家 係啦，咁你諗下，即係佢哋都要賺嗰個旅遊錢，嗰個叫做嗰個當地政府 咁啦，面試啊！凡是要嚟阿姆斯特丹嘅遊客咧，就要考類似荷蘭基本法咁樣， 係 啦、 啊， 要答得出除咗荷蘭銀行之外最出名係啲乜嘢咁樣，係啦、 啊， 就要講好多呢啲嘢咁樣。 講個支票咯， 係啦，即係如果你答得出嘅，就代表你對荷蘭咧，我哋呢個地方都有啲認識，有歸屬感，先俾你嚟咁樣，會唔會咁咧？ 但係問題係佢肯處理啊嘛，啱啱啊？ 但係佢呢個方法係咪真係會處理得到， 個 令到佢少咗人先？ 我頭先個亂噏嘅啫喎， 認真啦，佢成真係咧話，喂，我而家唔使你咁多人嚟啊！你唔好咁多人嚟我哋，唔好咁多人嚟我哋國家，我哋真係咧飽和噶啦咁。 佢嘅措施 係咁，佢一份政策咧就係話咧，喂，佢係人數越多咧，唔等於一定好。仲有一樣嘢肯定嘅就話咧，唔係對每一個地方都係好，即係或者遊客。 我等 緊 個政策啦，心急啊！而家我哋知噶啦。 係咁樣嘅，咁佢就話啦，嘅政策就係限制民宿個數量。係咁即係話我唔批咁多嘅啫，你啲人租唔到地方住噶啦，租唔到地方住，咁你咪唔使嚟啦，叫做 係 啦。咁第一啦。第二咧就学你话斋啦，收钱， 我收钱， 增加呢个旅客嘅税项咁样。 咁有冇话系增加到几多 啊？未，佢 未 嘅，我倾紧嘅。 因为我都想知道嗰个一个天文嘅数字，我谂一定冇一个天文数字嘅。但系点样对于佢哋嚟讲，即系你讲到佢哋个政府咁有决心要减少游客嚟到我哋呢个城市啦吓，咁佢嗰个系乜嘢嘅一个数字咯？我会想知。 系啊，佢就讲讲会增加呢个游客税啦。咁第三咧就系话。在阿姆斯特丹最吸引的 红灯区 就是那个红灯区啊， 熄灯， 哎， 红灯变黄灯 哦， 或者白绿灯，系啊，绿灯 或者熄灯， 系 啦， 熄灯区。 但阿姆斯特丹唔系净系最出名系红灯区嘅， 唔系，但系嗰度地方 即系你讲真就会谂起 咁样咯， 好搞笑啊！对佢自己最国家即系个城市其中一个好特色嘅嘢，决定诶，我落刀斩佢咁样。 真系啊，佢话太多游客啦，佢唔系话唔俾你去嘅，佢有啲自己时限啦。佢话咧，出年啦，起码出年咧，佢话咧，你哋去嗰啲团都得嘅， 系 不 过咧有啲团咧，即系一团团嗰啲人咧，通我哋又有啲自由行啫，但系有啲跟团噶嘛，由20人咧变为15人一团，咁仲要限制，唔该你哋排队入纸申请啦。跟住咧到夜晚，即系分分钟佢话夜晚咧嗰个繁忙时间咧禁入红灯区， okay, 因为佢人本身都要做生意噶嘛，你又揸嚟睇，咁人哋真系嗰、那个 点样话？ 可能有啲人 想 去 帮衬 嘅咧，有样睇噶。 睇你个样，阿祖今日呢个样真系似帮衬嘅， 系嘛？ 系啦， 帮衬样系咪？ 佢戴咗眼镜咧，睇得清楚啲先咁样系啦。 系啦，咁佢就话太多人咧，因为嗰条路咧比较窄噶， 未去过 啊， 系 啊， 系啊，系好逼劫嘅，真系。如果你话咧个个拥晒， 系咪唔准影相噶？定系准噶？ 好似 no photo 噶 ，no photo 错。 有啲人遠， 因為我冇入到去，我都係門口度經過嘅啫。但係我又冇好大興趣，我真係經過嗰陣我就落咗。 因為佢咧中間條河啦，咁樣兩邊咧嗰啲就矮嘅好靚嘅大廈咧，就嗰啲女孩子，嗰女孩子就喺一格格玻璃窗嗰度企喺度啦。咁跟住你，譬如咧對面影，咪可能影到咯。 咁而家佢就話要限時間啦。 限啦，限繁忙時間就可能會封呢個紅燈區啦。跟住咧， 真係限奶令嚟嘅喎。 真係 都真係啊！ 佢淨係話咧即係佢話如果超過20人嘅團咧，淨禁止進入。去呢个红灯区嗰度， 除非你保证都帮衬啦。 咁你自己可能分队十个一组，十一个一组就得啦。 其实呢啲已经解决咗，即系分开两个小队啫嘛，揸两支旗啫嘛。 哦，系啊。 我暂时听几个措施，未觉得会好帮到手。 你民宿 咧， 可能系会令到你嘅人数就真系直接会有影响嘅，因为你都 book 唔到酒店。 系啊。 除非你话我即日 我 即日就走咯。 又唔同啊嘛，因为譬如我上次佢就唔系住民宿嘅，我就住酒店嘅，好多选择啊，价钱亦都唔贵，即 系 相对于其他好多欧洲嘅城市咧。阿姆斯特丹嘅洗費係屬於唔貴的， 咁佢咧應該係盡量將個供應減少咯， 嗱， 即係你酒店嗰個房就固定咁，譬如話你阿姆斯特 係 啊，百間一百間，但係如果民宿佢唔限制咧，可能佢每年咧無端端自己阿強又將間屋租出嚟，咁佢咪可以無限量咯。 咁起碼縮緊一啲就叫縮緊一啲啊，係咪啊？咁佢同埋咧，佢就話咧，因為佢每次去到真係太多人嘅時候咧，佢哋當地啊，你知嗰啲荷蘭裏面佢嗰啲鬱金香嘅花節嘅時候咧，好靚好靚，吸引好多人。佢話啲人。佢我叫得几多人嚟去管理嗰啲人，唔好踩烂我啲花咁。 啊，咁啊系。 我叫得几多人嚟去管理，唔好搞我啲风车啊咁。 系啊。 有啲又要喺啲花堆上面花海咁样影相啊嘛，系咪？ 花招咁样系。 咁话咧，即系佢话以往咧，佢话即系好多地方咧，国家地方咧都系推广旅游业嘅。佢話我唔得啦，我哋今次要管理旅遊業， 係 啦，即係管理下啲人數，希望可以達到佢哋即係唔好影響啲國民啦咁樣。 其實我想話咧，佢 真 係 有諗到 管制或者你當佢管理旅遊業咧，其實就係另一種形式嘅推廣旅遊業。 嗯， 因為你諗下咧， 矜貴咗， 第一矜貴咗，第二唔係個個去得。即係如果咧佢再絕啲嘅話咧，譬如好多年前咧，譬如去西藏咧，你要攞入藏紙，咁你就唔係個個遊客咧就話咧可以話，我聽日想去西藏啊 ，sorry， 你要申請先。咁於是乎咧，西藏嗰陣時候大家都好矜貴，你會覺得哇，你去過哇好難嘅喎，你點樣可以攞到㗎？你係會更加想去嘅。嗱，咁呢個第一就吊高嚟買啦，所謂嘅。但係第二咧，我都係真誠嘅。其實你對嗰個旅遊品質管理好咗咧，你會想去嘅意欲咧更大啊。因為譬如如果你想睇鬱金香嘅。開始有啲人會同你講，唔好去睇啦，爛曬，你咩好睇啊？譬如而家邊度咧？譬如話麗江啊、雲南嗰啲咧，我呢十幾年前去咧，已經覺得哇，點解有間菩提喺個古鎮度咧？但已經算早咯。 係 到呢幾年咧，每個人都同你講話，算啦，唔使去噶啦，全部同旺角冇分別嘅。其實你慢慢搞下咧，你都係 劏客， 你個客人就會少咗喎。但如果你管理得好嘅話咧，即係譬如相對譬如日本嗰啲古蹟係做得好啲噶嘛，你就會仲係講話，喂，不如去日本啊！ 即係正如我話， 其實佢管理反而令你吸引咗嗰個旅遊，仲長生不息啊！可以， 即係譬如我哋用泰國嚟做另一個例子嚟，日本去嗰啲譬如廟宇啊，保育夠好噶嘛。泰國其中一樣嘢就係陽光與海灘啊嘛。嗱，陽光你可能控制唔到啦，係咪？但係海灘究竟有幾乾淨嗰樣嘢咧？佢哋都係大刀闊斧嘅。之前咧喺好多嘅譬如布吉咁樣啦，好多唔同嘅海灘咧，隔離咧有一啲嘅食肆啦，即係街邊嘅又有啦，鋪頭嘅又有，佢真係可以酒吧嗰樣嘢都有，去成個海灘嘅嘢去清曬咯，真係清曬一間都，全部都唔要，因為佢要你嗰度你 乾淨海灘， 佢就要咁樣，佢真係可以咁，跟住都會有做到咧。我哋個海係緊要啊嘛，佢哋個休唔知係休漁期啊，即係直情呢一段時間係唔可以俾人哋進入呢一個。 個範圍啊，你係咪捉魚都好，佢就要保障翻，因為其實未必係打魚，影響到佢哋水底個生態啊，係人去到 衝浪、啊、 就已經會影響咗啦、嗯。即係佢哋有做到呢啲措施咯。 呢啲咪措施咯，人哋咪就係做咯。咁點解我哋香港做唔到咧？係 啊， 係咪啊？ 我都想知。 唔係你如果香港做嘅，睇下咁我哋可以行啲咩咧？ 咪限制人流咯，佢而家就係控制人流嘛，唔係話唔歡迎你哋啊，但係你控制一下，唔可以即係每日限 quota 咯。 哦，都可以 嘅，我覺得係可以加重入嚟香港嘅税收㗎，即係我自己覺得係㗎。因為香港嘅市民有好多已經 say 咗話好吃力啊，好辛苦啊，咁未加重啲税收，反而咁如果係嘅話。我哋香港市民嘅税收又減少啲，咁大家嘅怨聲就會少咗。有遊客嚟到嘅話，你都個笑容都可能會多咗啊。 同埋，如果我係遊客咧，我都會想你有咁嘅限制，因為點解咧？咁我下次嚟到咧，我罪名冇咁大啊嘛。即係而家咧，譬如你好慘過，你自由放我哋去噶嘛。你無論你話你香港定去邊度都好咧，譬如你去日本，咁但係原來你唔知道日本啲人喺度埋怨緊嘅，你哋咁多遊客咧霸到我哋成個地方都係，你好無辜噶嘛？喂，唔係我想嘅喎，你 個個都著和服影相喎，我哋著和服好靚喎，你求其著嘅喎， 咁你哋全部都冇限制放我入嚟，咁原來我就成為咗即係所謂幫兇咧，我都唔想，係啦，咁我寧願你限制咗啦，嗱你限制咗，原來我入得嚟咧，我就喺你受管制範圍之內，我係合法嘅而家。咁你冇理由再秒我嘴啦！你限咗5000人，我咁 lucky， 我抽到呢5000个喎。 不過咧，佢而家咧呢個叫做方式做嘢，譬如增加嗰個税收啦。咁譬如我有錢，我都唔怕你加幾多税啦，係咪先？咁即係譬如嗰個 限人數咯， 即係我覺得係限人數，即係申請譬如團啊，尤其是團咧，佢而家就係講緊真係好多團。即係尤其是佢話咧，佢都有講啦。大陸團佢真係咧係多得好緊要嘅咁樣進入，咁你咪限制咯。 有一啲譬如話你去嗰啲歷史嗰啲叫做寺廟啊，佢、有 博物館、 博物館就未必嘅，因為博物館你嗰個保護大啲啊嘛。譬如你話你參觀布達拉宮，咁嗰啲本身嗰個建築物就係遺跡嚟、古蹟嚟㗎嘛，佢就會限人數咯。即係譬如可能佢話咧，每日淨係招待1000個客人或者2000個，咁咧你真係 sorry 啊，你肉面向魚咧，你過咗廟就冇得入㗎嘛。 其實係、有啲叫做嗰啲叫博物館啊，等等啦，佢都會話急截一截龍，截一截龍先，等佢咧真係喺嗰邊出咗一扎人咧，你先有再入嚟。 即 係 佢控制 你限時咯，1點到3點就係呢個時間，跟住3點半到4點就係呢個時間有一扎人咯咁樣。 所以點解你話相對難咧？咁即係譬如你嗰啲做生意嘅。吓、啊！你限制每日接待1000人，我而家搏老命都希望可以每日接待10000人啦、 啊。唔系、 除非政府就一定要咁做。 系啦，因为当地人咧，就算系嗰啲叫做旅游景点，佢哋都冇出声啊。即系冇话咧，我哋反对，哇！你咁样咪即系抢我生意。 会令到我哋少咗生意啊，赚少咗钱啊，佢哋唔系咁谂。 冇咁谂。 因为试下用咧，嗰阵时大陆咪限嗰啲车牌咧。 啊，单双。 单双 系 嘛？但系咁我出现个问题噶，妈妈，我哋一家四口咧， 点解拆散咗嘅？ 我哋永远都去唔到嗰笪地方，我哋啲 number 全部捞乱晒啊！真系。不过呢个措施都系想提醒你，对游客又好，对住客又好，就人多就真系乱噶。 我挨过变成就我，真心好比天降。仍埋藏有个阴影，脑海回荡。情绪突然下降，行径越来越放，喧哗声盖着地方。半夜宁静的时光，这间房何时没法再安躺？我记得天空一片黑，没人安，像瞬间捉不到岸边，跌入海沉住气，拼了命离开，一生要避开，伤疤都不准揭开。我记得当天失去的梦，难再常记得。得不到认真，怕等挡强障碍，却也是尘埃。很想要被爱，我发现记忆有害，而我记得。难过未无视我，挨过变成就我，真心好比坚强。祈求能抹去阴影，勇敢前往。有令情硬朗，强到就如硬汉，都只想捍卫对方。你是明亮的阳光，终不讲，同样见惯风雨浪。我记得 一片海，没人爱，在瞬间捉不到岸边，跌入海，沉住气，拼了命离开，一生要避开，伤疤都不准揭开。我记得当天失去的梦难再常记得，得不到仍旧怕等待，强着我却也是尘埃，很想要被爱，我发现记忆有害。我记得差点失去呼吸，如坐痛哭孤单失眠感觉，期望我最后和你可以一飞千里，不要再想你。 我记得他是不着戏，我记得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去踢这首歌呢？ 因为他的歌真的叫做我记得。是 好啊好啊 好啦好啦， 记性好当然是好啦， 啱。 但如果电脑记性好又好不好呢？ 电脑记性会不好的咩？ 就 是 电脑 记 性太好， 他只有 hand 记的。 不是、啊、他真的有记性好和不好之分的。你想不想他记性好、 啊、我想。 你想不想他记得你所讲的每一句说话？ 哇、啊、那有点害怕，每一句即是好像所有讲的东西变成了罪证一样。 嗱、啊、以下的情节是真实发生的，但是你越看就越觉得像恐怖片的。话说你同个朋友讲讲下嘢，哎呀今日好肚饿，所以边度食嘢咧咁样，系、嗯、啦，不如食寿司啦，咁好啊，食寿司啊，咁啊边度揾啊，边度食啊，咁样话，哎呀晏啲倾啦，而家开会啦，咁样，好啦，跟住当你差唔多开完会，你再打开个电话，用一啲唔同嘅搜寻引擎啊，或者嗰啲即系美食网站啊嘅时候咧， 就已经弹晒呢啲寿司， 全部弹晒啲寿司嘢喺你面前推介， 即系你只系讲过啫，你未 search 嘅， 你未 search，、嗯、你讲过乜，你搞过乜，佢都记得，佢好记得，嗯、而且仲唔系一次，唔系例外，而系中凡事都中嘅， 系 系啦，咁你觉得呢个惊唔惊咧？定系你会好中意咧？ 会危险嘅， 系啦。 即系你万一有时即系你唔知嘅电话可能会借咗俾人啊，即系用住先，或者你一嚟就弹开网页隔篱嗰个可能，即系你边个隔篱咧，朋友都好啦，如果一望，咦，头先你搵咗啲咩嚟啊？点解会出现晒嗰啲唔应该出现嘅嘢嘅咧？ 嗱，呢个都唔系最危险，因为只不过叫做俾人睇到你嘅搜寻喜好 啫、 嗯。对，最危险系咩咧？你点知道我想食寿司咧？ 我想讲，我已经唔惊，因为我觉得你头先讲嘅嘢应该好快会出现。嗱，譬如我平时我而家会睇咩网页啊？我有啲乜嘢？譬如我嘅面书，佢会弹啲咩广告出嚟？其实就系我平时有 search 开嘅嘢，佢就会喺嗰度搵翻。但即我话啦，而家就系我有 search 过，佢就会见到。我觉得即系不久之后，你有讲过，可能佢已经会听到，佢已经会做咗呢个筛选。 佢话 而家点解会听到？因为你同人对话。 系啊，佢话而家咧，佢哋喺内地嗰度就试过咧，用佢哋嗰啲咧 WeChat 咧倾偈。 嗯， 咁咧就真系只系有啲系文字。有啲嘢就用语音， 系啊， 佢话发现咧都会俾人哋可以听到同埋睇到，真系佢特登做测试咧，因为有内地几个网民投诉之后咧，内地啲科技报纸都有做呢咁嘅测试咧，话想食小龙虾，真系转个头咧，佢某一两款美食 app 咧，真系系咁拱晒啲 小 龙虾出嚟，咁佢真系特登试咯，开个窗口出嚟咧就讲嘢，然后咧就真系有相关嘅，佢哋而家估计咧系因为装呢啲美食 app 嘅时候咧。佢會要求你俾權限咧，就係話開麥克風，同埋咧又或者攞埋鏡頭，你又冇得 say no 喎，因為你 say no 就裝唔到個 app 噶嘛。咁而家你打咗字講咗嘢， 好赤裸啊呢件事。 係啊，你同埋老公琴日講咩炒飯，你自己小心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委会下昼再开会讨论豁免海外专科医生实习安排的方案，并进行投票。到时会以淘汰制方式表决，获过半数委员支持的方案将会被采纳。医学会昨晚经商讨之后决定不修改由他们提出的方案五，并会捆绑投票支持有关方案。有醫生團體擔心，如果容許海外醫生在醫管局、大學或者衛生署工作都獲符合豁免實習的條件，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會選擇去醫管局，變相失去增加公營醫生的作用。

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喺猜猜我是谁星期三嘅今次特别版本呢， 开个题咯喎，系嘛？ 系啊，真系犀利啊，真系啊！ 范围好大， 范围都唔系好大， 咁大啊？ 唔大，有病就啱噶啦。 好， 所以豪仔应该你出嘅题目会好准确， 好难讲真系， 系咪？系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喺医院。仲有 诊所 系啦，系啦，你会见到嘅嘢 系，即系我哋其实可以范围大到咧医院啦、诊所啦，你牙医都得噶， 范围 系 超劲大。我想 但系其实都系同医疗有关啫。 但系你要谂下，会剩嘅一间医院啫，有好多个唔同嘅科， 吓， 净系唔同嘅科，你都够死啦。 系咯，嗱咁啊，因为呢排咧，其实呢系医生嘅背景新闻都好多噶，啊，以为佢哋又要开会咧，究竟会唔会终于有一个终极方案？ 今日好似话系嘛？ 系啦，可以决定到咧，究竟嗰啲海外医生咧用咩形式嚟到香港实习嚟帮补家计咧吓？咁啊，你等佢结果啦。咁但系呢个时候，不如大家都回顾一下啦，你曾经睇过医生睇过病嘅地方，有啲咩物品可以俾你哋睇估到咧吓？ 系啊吓，咁啊，1872388咧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啦，已经好多听。仲打咗电话嚟噶啦，而家可以继续试下打电话嚟嘅，我哋尽量搏多啲啦，好唔好 ？OK， 好，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好，第一位听众 ，Hello， 胡太， 喂， 你好啊，丰收快活人， 系你 啊， 胡太， 我是谁真系， 好开心喎你啊， 系啊吓，你应该都健健康康嘅，唉，一年都系睇一次健康检查嘅啫，咁都希望你记得里边啲内容啦吓，真系，好， 你可以拣一位，我哋三个你可以拣一个。 桂花田咧， 好，拣阿田， 好啦，呢个咧就系医院里面有嘅嘢。咁咧， 呢个系废话嚟嘅， 唔系我都知道。 佢话懒系话要收窄咧，唔系诊所，唔系牙医 咁 嘅，都好都好都好。 真系要俾 嘅， 呢个唔系一个即系 tips 嚟嘅，呢个系医院要用嘅嘢。呢样嘢咧系真系唔系人人都需要用嘅。阿医生检查完你之后咧，觉得哦，好啦，就俾呢个嘢你啦咁。咁咧而呢个嘢咧就系要换嘅，系啦。 要换嘅，有需要医生先至俾你嘅 血压机， 血压机 又系，血压佢定期都会同你去 check 噶嘛， 同埋系 咪系咪个个都会 check 嘅嗰啲血压 啊， 系啦，嗱要换嘅系啦， 要换 嘅，要换 嘅伤口嗰啲纱布咯， 床单 嗱，即系嗰个都系要换，但系我讲嗰样又唔系呢样嘢，系啦，所以几多 系咪一包包 收窄啲得唔得？ 好嗱，你可以试下 问 问题噶， 你问佢形状啊、大细啊嗰啲嘢啦，你问啦，你问佢。 系乜嘢病要用噶？ 我唔知嗰啲人有咩病要用， 即系好广泛嘅， 好广泛嘅，好多时你都会见到佢喺度。 嗱，我有 探热针啦。 唔系，探热 针 唔 会 换噶， 佢都系攞酒精抹完之后咧，再摄翻落家底，再俾你用。 我试下帮你问个问题啊，因为我有个谂法啦，阿胡太，系咪一包包嘅咧？ 系一包包嘅噃。 我估我可 又唔系， 佢话你有需要先至用 嘅 噃。 咁棉花都系嘅，你唔系无端无情啦啦用棉花做乜啫？ 退热贴啦， 退热贴 又嗱，佢医院好少有退热贴俾你用嘅。 有噶， 其实最普通噶咯。 系啊，退热贴真系有噶，特别系僆仔。 嗱，你问多问多少少问题啊？你问下。 诶，嗱， 系咪食噶定系黏噶？ 嗱，你讲得好啦，佢又要黏嘅，因为佢都有嘢要，即系要黐住你 进入你个身体，但系就唔系食嘅， 系都系食， 都系 俾你身体里面食噶。 我俾你身体入边食。嗱，如果我谂到嘅，我唔会用食呢个字咯，系咪？ 俾你饮定点？ 系 我已经迷失咗啦。 我 身为病人界嘅权威， 系 我完全都唔醒到呢样嘢。 你啊，饮完一滴第一时间俾你。 去内地咧，系咪都几流行要用佢嘅咧？ 系啊，阿朱，我想话朱阿九， 打针嗰啲吊盐水， 系啦，恭喜晒， 佢哋 咪叫吊咩啊？ 打点滴， 打点滴， 系系 系 啦， 点滴。我呢个提议二几位我估到， 我要换， 唔该晒， 我进入你身体， 恭喜晒你就真系护太。 我都唔会觉得系食，真系， 我唔会用食咯，所以我就系话你会用咯。 但 系护 太，你点解你会估到系呢个打吊盐水咧？ 你最大嘅 tips 咧就系大陆好普通，大陆咧即系好少次佢 都 会 系都要吊吊盐水 啦。系咩？哎呀，咁啊好笑啊！呢个真系，喂，恭喜你啊，胡太 ，thank you，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真系拜拜。哇，真系， 我哋同每一个听众讲完都要讲身体健康嘅， 继续啊，要啊，要啊， 大家嚟笑。 哎呀，我开始动摇我病人界嘅权威，我头先咁都估唔到啊，真系。 点滴喎，吊盐水喎，即刻谂起啊。 系咯，但系佢嗰啲贴士，我硬系 我又 觉 得 咁样， 我又联想到嘅， 咁快 即系会换嘅， 好彩有阿祖嘅， 系咪要换啦？系咪先？即系有 一 支针吉 住 佢， 系啦。 所以头先阿胡太咧讲话，系咪要吉针啊？咪食嘅咁样，两样都啱。 OK OK， 好啦，好，下位听众阿贤。 喂， 猜下我是 谁？阿贤哥。 诶， 系点啊？你拣边个啊？ 你拣阿祖定拣豪仔啊？ 阿祖。 好，你拣阿祖。好，好，第一个提示。在医院度先会见到嘅，即系你嗰啲诊所啊、牙医嗰啲，你抹走佢啦，唔关佢哋事噶啦吓。如果要用到佢嘅话咧，应该会几担心嘅。 好担心。 应该会几担心嘅。 担心。 第三个、个 size 系细嘅。 棉花。 棉花。 唔系，即系你 因为 棉花会好担心嘅。阿贤哥， 因为惊流血， 系啦，用好多嚿，唔系啊，私家医院断断过计噶嘛，真系惊，真系担心，好似的士咁跳表一样，担心。 见到就担心， 见到要用到呢一样嘢嘅话咧，系会担心嘅，屋企人会担心嘅啦。我再仔细啲，屋企人会担心嘅。size 系细嘅啦，呢个嗱讲埋 size 细系有啲语带相关嘅，嗱好明噶啦我。 哦 ，OK， 我都估到， 系啦， 我都 size 细。 你问啦，贤哥，你可以问嘅。 系，你可以问问题啊，贤哥。 贴唔系咪咩贴嘅？就要 唔系贴嘅， 黐嘅。 黐嘅， 唔系黐嘅， 唔系你啊，真 系 豪 仔就黐嘅， 讲自己啫。好，佢系咪日日喺包包噶？ 唔系一包包噶， 唔系一包包， 一定唔系一包包。我会话一个个嘅， 一个个见到就会好担心， 屋企人会好担心。哎呀，要用佢就会好担心嘅。 我估到，我估到 size 细嘅， 系唔可以 男人用嘅， 冇分嘅，冇分男女，冇分性别嘅， 有需要就用。 医生先至会话佢需唔需要嘅，但如果医生话需要啊，屋企人就会好担心噶啦。 阿贤哥 喺身体上半部分用嘅， 唔系 吓，又唔系嗰样， 下半部分 用噶， 全个身体， 全个身体用嘅， 系呢一， 我以为系嗰样， 系咯，我都以为系。 你哋以为 系 咩？ 系咯，系咯，系咯。 但系你哋两个谂嘅方向系啱嘅。 哦， 但我呢个系深少少嘅， 深少少嘅。 系 边个位置用噶啊？嘛， 全个身体用， 全个身都要用， 全个身体用喺某一啲嘅科先至有嘅， 喺某一个科先有。 嗱，你哋头先你佢哋两个有讲过氧气罩嘅，佢哋做动作，氧气罩就任何科可能有需要嘅病人都会用噶嘛。我呢个系有关联嘅，但喺某一啲科先至会用嘅。 某啲科嗱，我都话啦，净系一个医院好多唔同科都有排搞啊。 喺儿科先至会用嘅， 儿科用嘅 系啦，同氧气罩有关系嘅，有啲字都中咗噶啦，贤哥。 哎呀， 咁有个咩罩咧？ 罩 可以唔谂个罩，可以谂氧气嘅。 哦，氧气鼻插插鼻嗰个咯。 又唔系啊！ 全身都用嘅喎， 全身都用。 我都去过儿科病房，我都开始再动摇自己啦。 所以你记住，如果要用到嘅话，佢嘅屋企人系会好担心嘅。嗱，小朋友 B B 唔使唔识担心啊，但如果个 B B 一出世，医生就话 哦 要摆落去氧气就会好，氧气交叉就会好担心啦。咁呢个系咩啊？ 呢个真系。小朋友先用嘅啫，唔系而家 size 细咯，所以我咪话 size 细与大相关嘅。 你应该话对于某啲人嚟讲系好细嘅，对于系咪啊？ 唔系啊，呢啲好明显系大人唔用得啦，系咯， 氧气箱 size 细，我系想讲咧就系个 B B size 细啊嘛，小朋友 size 细咪话与大相关。 呢个就真系专科专项嚟嘅，呢个真 系 啱数啱数。OK， 都估到啊，贤哥， 多 谢 你， 贤 哥， 纪念品送翻俾你啊， 拜拜啊！我又觉得自己冇生个仔真系。 完全都联想 唔 到 啊嘛，所以咪话如果需要时用嘅话咧，屋企人话一知道话如果 B B 出咗四样氧气箱嘅话咧，就好担心噶啦。 我觉得下个听众应该问咩部门啫咁。 哦，你放心啦，我呢个好容易嘅啫。哎，边位你系？阿方，阿方， 喂，系 你好啊，阿方系咪你啊？ 早晨，早晨， 系啊，你有咩唔舒服啊？擘大个口啊！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 系啊，嗱，阿方，咁你冇得拣啦，今 round 咧就轮到阿曾志豪出题目嘅。 系 好，我呢个咧，我保证，真系医院又有，诊所都有嘅，呢个工具一定系有嘅。 系 好啦，咁呢样嘢咧，佢就系细细件嘅啫，细细件嘅啫。咁咧，佢就好得意嘅。有时咧，佢系冻冰冰嘅，但系有时咧又唔会冻冰冰嘅，又未去到暖粒粒，但系起码唔系冻冰冰嘅。有时冻冰冰，有时唔系嘅。而通常咧，你即系见到佢咧，你都忍唔住会嗌出声嘅。 见到就嗌啦， 系啦，你一见到就会嗌噶啦，咁样真系，咁就冇办法。你唔嗌咧，医生都会即系令到你嗌咁样。 哦， 系啦， 几多个字噶？ 几多个字啊？好难讲啊，因为咧，我怀疑佢冇一个官方嘅名嘅，因为每个人都会用你嘅方法咧，形容咗嗰个即系嗰个工具。 会唔会都两个字系多嘅？ 两个字都常用嘅，两个字都常用嘅，三个字啦，我咁讲啦，通常你用三个字多嘅。系啦， 系咪如果譬如我话喉咙去睇医生喉咙痛咧，佢就差唔多一定会用呢个工具。 系 系啊， 好叻啊你！ 咁你会点叫啊？阿方， 唔好意思，系咪压力揿住条脷？我唔知都系叫咩，好似雪条棍嗰个。 系啦， 雪条棍咯。 我就话咧，佢冇官方名噶嘛，嗱，一系就用雪条棍，但系有啲咧，佢就用攞块银色嘅金属片咧，佢就会嗰个就可以循环再用嘅，佢就会再消毒再用咧，佢都系顶即系擘大个口，你唔擘你唔叫出声，佢都叫你哑，你哑啦咁样，系 啊。 多谢你， 系咪好先呢个？唉，多谢你阿方啊，真系，拜拜。 死咯，我即刻想改嗰啲问题，点解都嗰啲问题太深添？ 我都 OK 嘅，都 OK 嘅。你哋两个心我就浅翻啦，真系，系咪先？真系。OK， 好，下位听众， 猜猜我是谁？阿霞你好， 系 ，Hello， 阿霞，点啊？霞， 三位好， 你好， 边个啊？ 睇边个医生啊？ 阿田啦， 阿田， 好啦， 睇姑娘，睇姑娘， 系啦，呢一样嘢咧。医院诊所啊，医院啦、啊，好冇？医院咧，都用嘅。咁咧就系、是、某边某啲类型嘅人先用噶噃。咁亦都系有需要就用嘅。不过用亲咧，佢都唔会唔用噶啦。价钱由几十蚊至到百几蚊不等啦。系啦，咁医院咧又唔会提供个噃。不过如果你问佢有冇啊，咁佢都可以俾到你嘅，但系系要自攜嘅。 哦，我估到 有少少谂法都有。 嗱，好大 tips 啦， 自攜啊， 系啦，好大 tips 啦。 喺医院，但系喺医院入边都买得到嘅，系咪？ 有 得 买 嘅，通常用咗就冇得停噶啦。 系啦，一开始就开始噶啦。咁咩啊？ 约啊？ 大人细路都有用嘅、哦， 但系其实你应该，如果你当系用，我估我唔知有冇估错。如果你系嗰样嘅话，应该大人用多啲嘅、哦， 细路都有用、哦。 但系你嗰样话用咗唔停得咧，咁、 哦、 因为有啲， okay、 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咁细路就佢一定系咁噶啦。 但系细路用咗停得嘅、哦， 唔得、啊。 但系大人其实都可以停得嘅、哦， 系嗰阵时需要啫嘛。好快咪可以停得咯。 我都有试过用。 你 都有真噶，做手术啊嘛， 好啦好啦， 跟住需要咯， 系啊 系啊。 喂，阿霞，你可以问问题吓？ 两 个字， 系咪食骆驼噶？ 唔食， 唔系 用嘅， 用嘅， 系咪就系用喺身体某一个部分噶？ 系 系啦， 系咯， 系啊。做咩？阿霞，你答系啊，系啦咁。你知道答案咩？ 嗱，你问下佢咩 size 啊？ 咩 size 噶？ 你咩 size 佢就咩 size 啦。 咩 size 有个噃？ 唔系真噶，头先阿豪仔嗰个 tips 系真噶。佢个 size 就 系 你咩 size， 佢就咩 size 噶啦。 系啦。 哦，我咩 size？ 系啊。 你唔使话俾我听噶吓。 即系你系细码咪细码咯，你系大码咪大码咯。嗱，咁大个 tips 都唔知。 哦。 嗱，价钱你记住，价钱系几十蚊至到百几蚊都有嘅。 细路同大人都 要 用嘅， 有需要就一定要用咯。有啲用咗就唔停 啦。 系 啦， 系。嗰啲片咪真系都大细路都要用噶嘛，用咗就比较难戒得甩噶啦，因为 系啊，咁细蚊仔肯定肯定用。 细蚊仔就好开 心 啦，系啦， 佢自己 高兴喎，佢终于估啱咗啦， 仲笑紧嘅，听到噶， 系啊。 咁你仲笑緊講唔到嘢啊佢？ 唔係頭先佢諗翻起嗰啲貼士，佢再諗翻去答我，哦係，係 啊係啊 ，OK 好啦，多謝你， 恭喜曬啊，拜 拜， 拜拜， 哎呀好刺激啊，而家開始覺得嚇 ，OK 再聽下個聽眾啦，八七二三八八，阿思 ，Hello， 喂 ，Hello 阿思 你 好，七七阿思水， 係 啊，你揀邊個醫生啊？ 有边个医生？ 仲有黄医生同埋 曾 医生 啦， 系啊， 冇陆医生嘅，有 咁要黄医生啦。 好啦，黄医生喺度， 好，好权威啊，提 系啊，我升咗级啊 ，Doctor Wong 噶，我叫做好嗱，我呢个第一样嘢深嘅吓， 深嘅 喺医院度先至会见到嘅。 好 ，OK， 咁跟住咧，我会话冇咗佢，你去到医院你会好混乱嘅，冇咗佢，去到医院你会好混乱嘅， 好混乱。 间间医院都有 ，OK， 指示牌啊， 系啊，去我仲以为好深添，指示牌一嚟就觉得有冇搞错啊？先你搞到觉得好丢架啊！ 其实你 我觉得呢个 讲到运作唔到， 我会话好混乱啫， 好混乱， 系咪呢个贴士好好啊？ 好好啊，彼得， 系 咯， 你咪话好啊， 好啊，好啊， 多谢你， 好就咁决定啦，多谢晒阿师， 好快 K O 佢， 系我都未讲晒三个贴士， 不如阿师你出条题目俾我哋估啦，多谢你。 一时一阵咧，跟住翻嚟继续估啦吓。用咗嘢 pretty crazy 啊，咁啊，唔知道我哋啲题目你会唔会都令你觉得好疯狂呢？好啦，电话旁边系边个？黄小姐 ，hello， 你好，系黄小姐， 你好， 系啊，咁我会拣啦。 你好，我丽豪啊， 丽豪啊， 丽豪， 丽豪 ，hello， 系啊， 有冇 天使 啊？俾多少少？ 好啦好啦，丽豪，你而家就要拣曾医生咯，系啦，曾医生 冇假噶，佢系真噶， 系啦，好方便嘅啫，我啲问题好 听唔到，系 咁快听唔到，系啦，喂，你听唔听到啊，丽豪？ 好好， 系到你咯喎，而家 系我啊，听到你讲咩，我听唔到啊，好细声。 但你话听到，但又我听唔到嘅，听到听唔到。 个电话收得唔好。 冇问题噶嘛，豪姐而家开始俾啲提示你啊吓，你估下。 好啦，呢样咧就系医院啊，医院就先至会用嘅，医院先至会用嘅，系啦。 好多噶喎。 系啊，我都未讲完，慢慢嚟，唔使惊啊，系啦。咁咧，佢就有时呢你都要人哋帮你手呢，你先至可以好好咁样用到呢样嘢嘅。 嗯。 係啦。咁呢但係当你用呢样嘢嘅时候呢，你係要另外入一间房里面呢先至可以用嘅。 係。 係啦。 系咪即系嗰啲或者姑娘帮手嘅系咪咧？ 你可以 系咪一支支嘅咧？嗰啲针嚟嘅系咪啊？ 唔系，姑娘又唔系姑娘又得。你叫屋企人帮你都得嘅，系啦。 要入房啊，真唔系好唔系好清楚，除咗偷 系咪要嗌姑娘？ 唔使嘅， 唔使咁嗌嘅。 系啦，咁啊嗱，俾多个大贴士你，有。如果你只手长啲嘅话咧，你都可以自己嚟嘅，就唔使人哋帮你嘅。如果你觉得你只手又够长，嗰个关节又够软熟，你就可以自己嚟，就唔使人哋帮你手嘅。 冇理由系量血压嗰个系咪？ 唔系，嗰啲一定要医生帮你啦，系咪先吓？呢样你自己嚟嘅。 姑娘都得， 系啦，系 啦， 分到清。 冇贴纸啊，咁难估嘅。 系 几多个字啊？ 咁啦，就你如果要用呢样嘢之前咧，你要除衫噶。吓？你要除衫噶。 哦，即系叫 X 光系咪啊？ 系，嗰样咩嚟啊？ 叫 X 光系咪啊？叫 X 光片 系 咪？ 唔系， 你要着嗰个啊！ 你要用嗰样嘢咧？点解你要手长可以自己嚟，手短要人帮咧？ 唔系好明啊，真系。 系啦，其实你答啱咗一大半噶啦，九成九噶啦。 系啊，丽荷嘅意思就 系 要着 X 光嗰时，你咪要系咪要着件衫啊？吓 乜嘢听唔到？ 系啦，你答啱咗啦，恭喜你啦，冇错，多谢你， 恭喜 晒 丽荷， 系啦，你成功攞到我哋嘅礼物啦，因为嗰件衫咧就要喺后边扣噶嘛 ，X 光袍啊 ，X 光袍啊嘛，系啦，咁所以咧你就要除衫之余咧，你一系就自己只手长到喺后边绑带，如果唔系咧都话姑娘帮我啊咁样咯。 其实就唔会咁嘅， 我都有噶。 其实你自己喺前面绑完之后咧，笠你因为好阔噶嘛，咁所以咧都唔想人帮嘅。 我要人帮噶， 我冇乜呢一个经验。 系我 着呢件衫 好多次，我已经 因为太细粒照唔到你。 系啊，仲要净系除 冇分大细噶，里边系咪要两部 X 光机照啊？ 里边着唔着底裤？ 俾个氹吓， 里边着唔着底裤？ 你照咩啦？着 定唔着？ 着 系着嘅，系好系。你系边个？ 咁戴唔戴 bra？ bra 唔戴， 唔戴， 因为我都冇戴。 系啊， 阿玲， 我从来都唔戴。 阿玲， 系 阿玲 啊， 你好啊， 你好， 希望你答到啦，系啦，最后一个啦，你我哋边个有边个有， 你拣边个？ 系啊，拣边个？ 阿祖啊，唔该。 好啦， 你拣我好，嗱，好简单嘅啫，时间关系啊，比较简单嘅你嘅，好诶喺医院。医务所或者牙医诊所，你都会见到嘅， 系 即系呢个都会见到嘅， 都会见到。 你见好浅啲啦，白色嘅， 白色嘅棉花， 唔系喺呢三个地方都会见到白色嘅， 喐嚟喐去嘅， 白色嘅医生啊，医生， 我谂住佢浅到咧， 嗱， 我都估都系医生或者护士咯，喐嚟喐去啊咁样。 但系医生就唔会系白色嘅，但系你头先仲讲咗咩啊？ 医生袍 就啱啦， 使得似到咁黑啫， 又唔使讲到成分钟，你圆埋佢喎， 真系，算啦，佢做咗啦， 系啊， 好，恭喜你， 啱， 恭喜晒，恭喜晒，系啊，医生袍就系啊，医生袍真系咁浅咩？ 系啊，不过我出个俾你玩啦， 我想出个俾你玩， 医院里边有嘅， 好， 你会好八卦，成日都想即系用嘅，但系其实就算。俾你用咧，你都完全系唔识用嘅。 心肺复苏器 唔系 电人嗰、那个， 唔系你可以随时拎噶，你可以随时拎嚟用噶。不过就算俾你，哎，攞埋俾你啦。啊，其实姑娘咩嚟噶？咩嚟噶？你都系冇嘢，你都 系 用唔到嘅。 咩嚟噶？ 系啦，医院先至会有嘅。 哦，我 仲要系入院先有嘅。入院嘅时候， 心电图嗰部机 唔系。 医院床尾嗰块板， 冇错，嗰块叫做咩？病历板咧，床板咧， 永远都唔知佢写咩。 系啦，你咪拎嚟睇咯，你系唔知睇乜嘢咁样系啦。但系你每次都好心急咧，姑娘走咗，你八卦都要攞嚟，我望下先。阿爸，你冇事啊？系啊，佢冇话你有事啊，我睇唔到写住有事啊。系啊，真系。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即系健健康康啦。 身体健康， 你一条都唔识搭系最好嘅，代表你从来都唔使用医院啊。 好，咁我哋听日再见啦。而家咧会到Made in Hong Kong嘅时间，听日再见。 拜拜。